在野党嘅要求将国会会期延长三个月以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在野党今日向国会众议院提交不信任决议案。菅义伟寻日话会考虑喺在野党提交不信任动议之后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强调目前嘅首要工作系应对疫情。分析认为，菅义伟带领嘅自民党同执政联盟喺众议院占多数席位，不信任动议几乎冇可能成功。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同有骤雨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15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40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3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2点，跌2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4.5跌1.5，美团301.4跌5.8，阿里巴巴205.4升2毫，比亚迪股份217.6升3.2，盈富基金28.86跌3.4，小米集团27.5跌6.5，中国平安79.45跌1.45，友邦保险94.35跌1.25，特步国际11.4升2.52，中国燃气25.45跌4.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2，英镑10.945，瑞士法郎8.626，澳元5.975，加元6.391，新西兰元5.54，欧元9.406。每百日元对港元7.0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544。日经平均指数报29354点，升192点。港金现价报1721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66美元，卖出1860.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湾仔道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普罗里；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挤塞，龙尾就在西洋菜北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挤塞，龙尾在九龙货仓。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排到去津桥；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尾呼、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喂。子龙，我是刘佩龙啊。 喂，我是岑亮啊，想同你倾下。 哦，我知道啊，我打埋俾曾洁莹先。 老豆，虽然你就冇李小龙咁好打，又冇李嘉诚咁有钱，更加就冇李敏镐咁靓仔啦吓。唔紧要噶，因为你爱我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轻谈浅唱不夜天。子龙、岑亮、刘佩龙、曾洁莹，

咁樣去介紹咧係冇錯嘅，因為我哋都係因為要食水果消暑啦。咁但係咧都要諗一個處理嘅方法或者啲妙法。咁所以咧，小確幸今天咧就會示範一啲，唔係示範啦，我哋去跟人哋網上邊話可以咁樣做，我哋 究竟 係 得唔得咧？咁樣 我嘗試實踐一下，究竟得唔得嘅咧？ 即係我哋傳說中咧，成日都話咧。做咩啊？输咗我切系冇错， 系 我哋今次就嚟，今次输咗我哋切， 系啦， 教你点切切生果， 系啊，切生果咁啊，究竟有啲咩咧？咁啊，即系方法咧，其实都有好多方法嘅。咁究竟你会切到一地都系咧，定系切到？咦，今日啦，程恩鹏话。有个西瓜切出嚟，你系唔需要整到 整污糟只手，唔需要啊！ 真系、啊，我知 佢系咁讲噶， 假手于人就得啦。 系啦、啊，咁人哋污糟，人哋失。 我呢啲叫做袖手旁观， 精人出口嗰只唔 系。系啊，哎呀， 需要噶， 好 温馨啊！亲力亲为都可以。 我先见到你哋咧，两个拎住啲生果啦，然后仲要讲咧点切咧，我感觉咧就好似喺屋企度咧，等住睇电视，等你阿爸妈攞啲生果咧、 啊， 快啲啦！我要食水瓜，我要食红石榴啊！ 啊哇！ 真系好开心啊！ 挑晒啲核好冇？ 系啊，好啊！ 切埋粒，切埋粒，系嘛？ 系啊， 好易啫嘛！我咬一啖，攰咗啲核出嚟， 白云凤爪一样真系。喂，唔系真系嗱，一阵间十一点半呢个小确幸咧，我谂都系广播史上第一次喺个直播室度咧教你点样开水果。 就 係切西瓜， 我之前試過整菠蘿啊， 唔係咁啊，咁啊， 徒手開菠蘿。 你今次徒手開菠蘿啊？上次我錯過咗呢一幕奇景喎。 啊，咩你 講㗎？係啊，唔怪之我話好似史上第一次啦，對我嚟講 就係。當然唔係啦。 都 OK 嘅，嗱咁啊， 我哋試過玩嗰啲西即係叫做生果儀器㗎嘛。整個嗰個士多啤梨啊， 少啫嘛嗰啲， 都 係 車厘子啊， 係啊，係咯，而家我哋你哋一堆啲物資上嚟喺個拜神台度幾有型先得㗎。 好啦，我哋十一點半咧就會係玩我哋嘅風騷生活小確幸，就係教大家點樣去切西瓜，係唔需要整到污糟邋遢啦，同埋嗰個紅石榴啊，嗰個好有營養，好有。抗氧化嘅红石榴， 又叫做神石榴， 系啊系啊， 神石榴添啊， 系啊，因为佢真系好补噶。 哦，我都系谂起唐伯虎里边嗰个石榴姐啫， 石榴姐， 系啊，你哋一阵间边个做石榴姐啊？ 哎系啊，要咁 样 啊？ 系咪你啊？吓，晏啲啦吓，咁我哋一阵间咧好高兴地同你喺假期之后翻嚟，就同你玩切西瓜同埋切水果。啊，不过仲有样嘢提你， 咩 咧？今日开始有得抽奖咯。有意料，竟可有目前，我美梦已出现。同情细数我心内的爱意，轻轻说句怀里心事，完全是没有意料，竟可有目前，那快乐记心窝，如阳光。 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头先我哋咪话咧有得抽奖嘅，咁啊因为就嚟啦，其实就可以俾你正式登记嗰个抽奖嘅即系入门啦， 打咗疫苗 系啦，哎嗱，最紧要就系呢样啦。我先听下同阿程俊鹏咧，我都话喂，即系啲商界咧，佢做呢一啲抽奖嘅方式咧，嗱，佢本身个内容吸唔吸引咧，都已经系即系大家好关心啦，即系究竟你中意送楼定送金啊嗰啲一件事啦，但佢点样可以咧，即系将嗰个计划咧推行得简便？然后咧，等到大家咧系最大程度可以参与咧，嗱，我觉得呢个咧 又减少啲行政嘅琐碎， 系啦，呢其实呢个真系最值得，我觉得系参考嘅，即系无论系我哋咧电台想搞节目啊，即系搞活动啊，定系政府咧，如果佢派钱想做呢啲嘢嘅话咧，嗱，譬如咧佢今日咧就系所谓俾你开始登记咧就系打针抽楼嘅，咁咧就系之前话咧送嗰个海汇单位嘅嗰一忽嘅抽奖计划， 系 即系好多忽噶嘛咁样，咁咧嗱，佢哋个都大家都知咧就话如果你打疫苗咧，你就可以抽奖啦咁样。咁咧，但系你谂下，如果咧佢嗰个登记办法咧，咁应该系点样可以即系确保到打咗疫苗先可以参加咧？ Screen cap 嗰、那个安心出行入边有一个话我打咗疫苗嗰个记录。嗰、那個嗰張圖 cap 咗嗰張圖，然之後 forward 去嗰個 嗰個地方度 得唔得？ 係啦，你覺得呢個好唔好啊？ 都好簡單喎、 啊，呢、這個都好簡單， 係呢、這個係最簡單，但係有私隱喎、 啊， 係咪啊？ 有驚有私隱喎、 啊，你有少少嘢要犧牲㗎啦。 哦，係啦。 咁唔通你抽中咗嗰個獎，你連地址都唔寫啊？ 好啦，但係咧，你有冇發覺呢個方法咧有啲乜嘢咧？即係雖然已經算好似最簡單啦。但咧佢都有一个 仲简单啲啊！ 佢都仲有一个步骤，就系、是、你最少咧，我收集你资料嗰个人咧、我都要望一望，喂呢张针卡系咪你噶？ 我都系咯，因为 你系程振鹏，就你个名 系 张针卡系桂花田嘅， 冇样嘅，因为个 冇样喎，系啦，佢又要望一望啦，同埋佢仲要咧，嗱，即系仲要合资格，因为咧如果嗰啲针卡，譬如你打咗一针啫。咁、可能你又唔夠啦，人要兩針啊嘛，咁而家咧有啲就話外地嗰啲打針又唔計嘅喎，係啦，嗱咁即係話咧， 香港本土真係即係曾志豪你啦， 係啦，即係你本地嘅 打咗喺香港打咗兩支針， 好啦，咁所以如果你用頭先個方法咧，係咪都有個麻煩就係、譬如話我收集你知好多人報名 都要認證， 你一百幾十萬人咧，如果 send 咗個資料過嚟咧，咁你咪即係話而家你已經揾一扎人咧，就要去 screening 咯，望清楚有一百萬人已經入咗紙啦。 可能嗰个图又系假的， 系啦，嗱图又唔知真定假 的，系因为冇字啊嘛，唔系冇样， 冇样，即系总之你要去筛选啦， 系咪曾志豪啫，系咪先？咁点咧？ 有冇个再简单啲嘅办法咧？ 再简单啲啊？ 系啊， 唔系，其实咧都唔使嘅，因为你都对，譬如嗰个留嗰个电话啦，同埋留翻嗰个身份证，留翻嗰个针卡打针嗰啲资料咧、我觉得呢啲系要嘅，因为你点都要对翻噶嘛。 咁即系我要对啦，你 我谂到一个方法就系、是。你报名嘅，你申请嘅时候，你参与呢个抽奖，你系乜都唔使话俾我听，你打咗未嘅？ 系 你抽中咗之后咧，我就会核实你系咪打咗。 全中啊！哦、真系话呢个值得赞啊！搞活动呢啲方向啱晒。原来咧，我真系赞佢啊！ 中咗先算 咧。冇错，佢而家咧直情系咧叫做咩 ？Open to public 啦， 先易就后难，又或者你叫做咧，即系先无限，然后就后审查。 即系用最。简单嘅参加 冇错，呢、這个真系叻哦！佢咧今日开始咧，我哋直播室三个人咧、全部可以参加，因为佢唔理你有冇打针、你而家抽奖登记嘅呢一刻咧，就算你打咗同冇打咧，佢话咧你只要留低你嘅手机同埋你嘅 ID 咧，咁就唔使有啲乜嘢所谓 screening 噶啦。总之你系合资格嘅， 核实啲乜嘢资格 系啦，系香港居民啊，我 A B C 二三俾晒佢， 九 十八岁咁跟住咧，然后当你登记完之后咧。佢就會去到領獎當日， 係 如果咁幸運抽到，就為你程振鵬， 你就要證明啦。 你嚟攞獎嘅時候，佢話：誒唔該，你 show 針卡， 係 就嗰一時先 show。 最緊要就係嗰、那個叫做 deadline， 因為你會喺嗰個之前啊嘛。係 啊 係 啊 係啦，咁啊最緊要喺嗰個之前你打好兩針，咁你跟住咧到時抽，即係、你要知道抽獎日期之前係真係搞掂嘅。 嗱，佢而家個抽獎日期就9月8號抽獎，9月1號咧就結束所謂嘅嗰個登記。 系， 咁所以其实咧，你 即九月七号之前， 九月唔系啊，一啊， 一号 就已经系登记完啦。佢只不过八号抽奖啫，咁所以咧，我 记住呢个日 日子9月1号之前你好， 开学前你好去登记啦。咁然后呢 其中一个啊。 係啦，呢个其中一款 呢，登记。 係啦，呢个系送楼嗰个嚟嘅。咁你諗下呢，真係好悭喎。佢由而家开始到9月1号呢，其实严格嚟讲啊，嗰个企业呢唔使额外请一 team 人呢去照顾呢件事。总之你淨係有个 email 啊，有个 server， 你 係 咁收啲人返嚟。然后你到8号抽呢都仲可以唔使点 screen 喎。总之抽到出嚟。 程 振鹏大奖、桂花年二奖、曾志豪三奖，跟住唔该你嚟嘅时候，你自己出示身份，系嗰个疫苗证明。 系 万一如果程振鹏嚟到咧，你冇嗰两针嘅，哦，对唔住，你唔系嗰个幸运儿。嗱，佢系咪补抽咧？唔知，即系佢自己公布啦。 我梗系希望佢补抽啦。如果咁样悭翻就唔好啦。 如果唔系，我哋就倒抽一口气噶啦。 哇！但系咪真系好爽啊？ 喂，真系喎！ 佢呢个方式真系悭水悭力， 便利啊，便利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用前期咧，开头我哋都太过即系一本正经咧。是不是以为要打了疫苗才可以参加， 是 我们以为这样才是最合资格的、但是前期的筛选真的做死你 了。那些团队呢真的呢 强啊， 好强。 做乜啫？我第二嘢都谂到啦。 我觉得 OK 喎，即系真心赞喎。 因为我哋大家都系做 creative 啊 嘛。 系啊，唔系呢个唔系就系 creative 啊，系真系行政上面咧嗰个流程嘅熟悉， 悭 好多。不过咧嗱，佢话都有样嘢要留意嘅，因为佢系想你咧合资格打疫苗啊嘛。 系。 咁所以咧，你知疫苗之间要隔即系最少14日啦。佢而家要求你嗰啲，所以佢话咧，喂，如果咧你喺呢个9月11号之前咧，9月8号。9月1号你登记的时候呢如果你只是打了第一针的话呢他说应该就不计了、 哦。 因为你9月8号抽的时候你都未够14日。 是 的。如果抽中了程振鹏 都没用了。 你得一针了跟住你说、我今天去打第二针我不到。系啦，佢唔想即系鼓励你，净系谂住抽奖。 系咯， 即系所以你就要谂埋你自己嗰、那个即系打针有效期，你先做得啦呢件事咁样。 即系话，如果我哋又系嗰度计 翻，第一针点都最迟八月头。 系啊，其实你计翻咪即系14日咁样咯。 八月头咯， 有一只廿一日噶嘛。 系有啲系可以隔耐啲，系啦，但系一般佢14日都 OK 嘅。 咩、啊？佢你意思系话要过埋嗰14日啊？即系话打完两针之后过 埋 14日。 唔使，即系总之你喺打第二针之前，你起码已经系同第一针要隔咗14日，所以你就咧唔好即系搞到自己咁慢。 系咯，即系话咪头先我哋咪讲咯，最迟 系啊，八月 头， 八月头咯， 真系要计，好似女士们计住个日子 ，mark 定个日期。 系啊，唔系都系计个 M 啊，今次 M for money。 系啦系啦， 哇，即系可能你望住呢个话有钱噶有钱噶。 我朋友已经第一时间，我掟过你抽咗奖未？唔系你登记咗未啊？诶，打咗未啊？咁 样。 系啊，如果真系有心想去。赢奖品嘅咁唔好搞到咁问啦。 啊，都系啊，你万一有啲咩突发意外系咪先？你唔知噶嘛，有时。 你有冇发现你身边多咗人而家去咗打针啊？ 系啊。 我都有， 可能我自己都系，因为预约咗啦。 嗱唔系啊，但系问题系你唔好成日搞到咧，后来去登记嗰啲市民系觉得贪嗰啲奖品啊等等嘅嘢先去打针，因为个个都等复诊期，问个医生俾唔俾 ，O 唔 OK 先去安先去。 好多唔同嘅考虑嘅，各个人有。 不过唔紧要， 我又唔介意人哋当我系因为贪 心啊， 贪 佢嚟。 咁你点啊？ 又冇所谓嘅， 有乜所谓？ 即系我觉得，即系好似人哋抽奖嗰啲叫做优惠咁解啫。 咁起碼而家大家都叫做喂，你咪抽咗即係登記咗先咯，係 咪？ 咁你跟住就係去到嘅時候啊，你真係覺得自己係 OK 打嘅，咁你咪打埋嗰兩針咯。因為其實唔係淨係抽樓噶嘛，陸陸續續你睇咪都我哋嗰啲叫做抽樓嗰個 list 咧係多到咧。 同埋今次咧，其實係飛鴻姐姐都抽得㗎。 哦， 即係只要你係咧喺呢一個攞到工作簽證人士咧，飛永久居民咧，即係你屋企嘅外佣姐姐咧，喂會唔會有機會咧就係？冇，我听日唔做啦。 我抽 中 咗 层楼啊， 系啦， 觉得佢高兴啊，真系。 阿敏话：咁不如我帮你打翻工啦。 唔系，或者个外佣话：敏啊，我照打你份工，我唔喺你度住啦。 我自己有地方， 我自己有地方啦，真系。 佢收租啦。 系啊，同埋咧，就算你攞唔到呢个咧，佢都有嗰啲叫做信用卡免签账、免找数嗰啲。不，其实嗰啲即系抵唔抵嘅啫。信用卡免找數咧，其實以前咧咁多年都有好多送呢種噶嘛。 免找數咩？即係話你任碌咯。 唔係，佢有個限額，即係譬如話20,000元免找數咧。 哇， 咁夠未？ 唔係，我知，即係我都想知道咧，啲人用過嘅時候咧，係咪真係咁鬼方便咧？係咪真係喺個20,000內咧？ 係咪咁容易？即係話一次過 買架車得唔得？ 係咯， 就係咁。 唉，覺得好似攞現金實際啲咁樣嘅，真係。唉，唔好諗咁多，抽咗獎先啦，你去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日前出席论坛时候的讲话是不是向特区政府施压，林郑月娥回应说不认为是施压。林郑月娥说骆惠宁回顾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非常重要，因为可以知道今日身处的环境和展望未来。 我完全唔覺得骆主任咧係藉住佢當日嘅一番講話咧係施壓。骆主任喺回顧咗共產黨嘅百年歷史，同埋喺共產黨領導之下，如何確保香港順利回歸，能夠保持到我哋熟悉嘅生活方式、固有嘅制度、香港嘅穩定繁榮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往我回顧歷史，就令到我哋更加能夠知道今日身處喺一咩嘅環境，再展望未來。骆主任展望未來嗰三點，我係完全同意嘅。第一就係我哋每一位人咧，都係有責任繼續去推進一國兩制呢個咁有開創性、咁重要嘅事業。但係要繼續推進一國兩制咧，都係有一啲嘅前設或者有啲工作係需要做嘅。呢、这個就係包括要繼續堅持同埋維護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執政黨，亦都喺憲法裏面係呢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嘅特徵。第二咧，我哋需要不斷完善同落實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相關嘅制度同埋機制，甚至法律。第三咧，係需要繼續即係積極推動香港融入發展大局。我哋要確保一國兩制喺香港能夠準確全面貫徹落實，係需要重新檢視我哋嘅每一套嘅制度是否能夠同落實一國兩制係相適應，抑或係有所違背，抑或係留咗一啲嘅灰色地帶，好容易俾別有用心嘅人咧嚟到去利用，譬如選舉制度就係啦。所以點解呢幾個月完善選舉制度咧，就係嚟到堵塞呢啲漏洞。 有外媒报道，有份营运广东台山核电站的法国公司法马通致函美国能源部，形容台山核电站有迫在眉睫的放射性威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特区政府高度重视，当局亦都有持续监察的制度，由不同的部门处理，包括天文台和水务署。昨晚特区政府已经作回应，一切正常和符合标准。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今日会主动联络广东省有关部门，双方有恒常机制探讨，如果有任何新发展会公布。位于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昨日一度说，由于接种率低，服务至今个月底之后就停止运作，但到昨晚又宣布暂时取消有关的决定。有份承办这间疫苗接种中心的医护诚信同行主席林哲元说，暂停运作的决定只是属于内部通告，由于青少年昨日开始接种，因此决定再坚持下去。林哲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停办的想法已经商量一段时间，也都一直有与政府沟通，至近期需要编制下个月的执勤表，因此发出了有关的内部通告。他又说，与政府签合约营办接种中心，但期间如果需要提早停止，只要按协议要求就没问题。他希望政府鼓励学校选择他们的接种中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21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58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7点，跌124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4.5跌1.5，美团300.6跌6.6，盈富基金28.8六跌3.4，阿里巴巴205.2冇起跌，比亚迪股份223.4升9蚊，小米集团27.65跌5毫，中国平安79.1系跌1.8，友邦保险94.15跌1.45，中国燃气25.4跌4.2，药明生物120.7跌4.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2，日元110.11，瑞士法郎0.9，加元1.215，人民币6.406，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9,375，升214，港金现价报17,210跌31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2.41美元，卖出1,86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城市花园一段咧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排到屈地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漆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一带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卫理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何文田山道呢一段咧亦都挤塞，排到窝打路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九龙货仓。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比较慢车，车龙去到打豪敦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以及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红灯亮起，唐太宗中国古代战马杯所有马匹惊已入闸。好啦，一起起步，一出闸就见到白蹄乌一马当先弹咗出嚟，跟住有青锥拳毛蛙守住内栏，转弯入直路，十个车喺大外档开始发力冚上嚟，只只叮当码头，终点再望啦。想知中国史上哪匹名驹跑得最快？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集畅谈中西古代战争技术与战马嘅关系。今晚11:00，港台电视31。 有冇人帮到我哋啊？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嘅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仲设有每月最高5,800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有时呢真係唔好话唔信邪呀，嗰啲名呢如果改得差呢，出嚟嗰个谐音呢有阵时就唔係几吉利㗎。例如咩呢，嗱，例如我哋讲緊嗰个东澳，东澳嗱留意係讲緊最近嗰个东澳，唔好走咗第二度，唔係讲冬天个东，东京奥运佢个宿舍呢成日叫东澳东澳㗎嘛。咁点解话唔老禮呢，你諗下 ,don't,D-O-N-T, don't, 即係好似話呢，唔要啊，唔好啊，唔好搞呢個奧運啊咁樣。哎呀，你咪搞呢啲咁嘅爛 get 啊。喂，唔係喎，你諗真係咪呢，即係自從佢即係叫做申辦以嚟呢，撞正疫情啦，咁啊仲要撞正疫情唔退啦，仲要撞正疫情唔退呢，即係啲市民都仲要唔係好撐佢啦。嚟到今時今日呢，最唔想搞東澳嘅反而唔係即係世界各國，而係佢哋即係東京自己啲居民呢，好多人都唔係好贊成啦。我諗呢個都算係呢，即係比較罕有啊，即係當每一次搞奧運嘅時候呢，都好似係當地嘅城市啊，或者佢對啲居民呢最熱烈支持嘅時候。好啦，咁今次呢個東澳呢又出咩事呢？嗱，佢已經千辛萬苦呢，佢就話㗎啦，我唔理㗎啦，我點都會舉行㗎啦，即係除非有重大疫情嘅轉折啦，咁樣好啦，堅持落去啦。啊，咁有啲嘢呢佢唔單止堅持，咁令到啲人就覺得你喺呢個時勢堅持呢樣嘢，你會唔會係真的瘋了呢？冇，咁東澳呢就話延續佢哋嘅即係傳統呢，就會派呢個安全套，係派咩安全套？冇，因為原來喺1988年呢一個漢城奧運開始呢，為咗宣揚安全性行為同埋預防艾滋病呢，佢哋都會免費呢喺啲奧運選手村裏面呢就派發呢一個安全套㗎。咁因為大家都估到啦吓，嘩，啲運動員呢血氣方剛，精力旺盛啊，咁可能呢喺呢一個即係選手村裏面啦，咁真係啊冇辦法，難免呢都會有一啲即係課外活動呢同埋人與人之間嘅連結。咁所以佢哋呢喺1988年早喺當年呢就已經話唉冇啦，還掂阻唔到你啦，不如希望你安安全全好過啦咁樣。咁呢呢個傳統延續到而家2021年。咁本來佢嘅諗法冇錯嘅，佢會覺得話呢喂都應該要繼續保障呢啲咁樣嘅即係安全性行為啦。咁但係呢而家呢佢就話啦，喂，但疫情喎，如果呢你即係仲要喺呢一個選手村裏面啦，你仲派安全套，莫非你係鼓勵大家喺選手村裏面繼續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定係點呢？嗱，咁而家呢日本嗰個奧組委呢佢都有一個所謂嘅即係緩衝辦法嘅。佢就話哎打咩打咩啊，你哋冷靜啲先。我哋而家決定咗呢有應變措施，就係呢嗱，我哋會照派安全套。不过呼吁大家将个安全套带翻你自己国家度使用，咁即系话咧，你喺运动村里边咧就唔好即系有任何咧曳曳嘅行为啦，派俾你提醒你翻到屋企先好用。咁所以咧呢、这个就系佢哋啊最快嘅即系最新嘅应变方法。咁但系咧呢件事真系好爆笑。嗱，你谂下，第一佢话咧佢哋会继续派安全套咧，已经搞到佢哋啲国民都癫咗啦，因为佢哋以为系真噶。即系佢哋以为咧，仲系可以即系鼓励你喺选手村里边咧，会有各式各样嘅行为啦。好啦，到你澄清咗啦，唔系嘅，唔系嘅，其实派俾你咧，系想你翻屋企先用嘅。咁你又会问咯？咁既然你而家唔俾我用，你派俾我做乜啫？即系你而家算唔算系引你啊？有啲似咧，即系可能话派咗个即系礼物包啊，然后就叫你咧即系要 Boxing Day 嗰个先好拆。不过呢个 Boxing Day 就比较耐嘅吓，成十几日仲要翻到屋企你先可以拆礼物。咁究竟你会唔会系对住呢一个所谓嘅运动员咧？佢又会有另外一种咧，即系心痒啊、难耐嘅感觉咧？哇！日日夜夜就喺间房度望住呢个安全套，然后个心里边就谂啦，有得睇。冇得用，咁点呢？可能系咪谂住将无穷嘅精力就化为喺赛场上面嘅动力呢？同埋系咁样嘅。其实我谂咧，即系有几多人咧会真系贪你喺选手村里边派个安全套，然后仲要带翻屋企用，即系咁神心先得噶。如果嗰十几日都唔用嘅话，仲会唔会带走咧？咁啊，不过可能咧，佢呢个系一种传统啊，或者福气上面嘅呢一种延续啦。咁啊，而家即系证明咧。东澳咧实在系太多咧呢啲负面因素，我觉得下次咧佢应该早啲 早啲。或者你试下咁啦，你就淨係将个安全套呢就派发喺呢攞到奖牌嘅运动员身上囉。咁你可以喺颁奖嘅时候顺便颁埋个安全套俾佢。然后呢就可以当住世界咁多个国家嘅呢一啲镜头呢话俾大家听，安全性行为係好重要㗎。咁你就可以当系奖励囉。你个运动都做完啦，系咪？好啦，俾你睇条片啦，关于呢一个呢东京奥运嘅选手村。佢哋嘅奥运村呢究竟而家搞成点呢？因为大家最关心嘅就系成年噶咯，究竟而家咧里边个选手村啊吓，已经有啲乜嘢叫做即系可以令到大家放心，可以去观察嘅地方咧？呢度有一条片咧，就系、是、叫做UNT 日本语啊。咁咧佢个标题就系闲置咗整整一年啊，东京奥运村而家究竟搞成点咧？自己上网睇一下啦。我哋会俾啊 emoji 有冇安全套呢个公仔嘅咧？系冇嘅，咁俾住个心心佢先啦。即系你谂下，如果好似我哋今日咁样拎咗个西瓜翻嚟，切完啦，但系话你唔俾食，要拎翻屋企先食，但系我要成两个礼拜先拎翻屋企，会唔会对我系一个好残酷嘅一个引诱同埋挑战呢？所以一阵间我会哀求程振鹏，佢切完个西瓜之后，俾我喺出边个走廊食，交俾你啦。 生果喎，梗係要快啲食啦，两个礼拜烂晒㗎啦，好浪费呀，唔好呀。好啦，咁今天呢彭仔呢就准备介绍大家睇呢一个嘅 channel 入面嘅呢一条短片呢，其实都几令人即係有啲慨叹呀，有啲感慨呀咁样嘅。咁成日都话啦，动物呢都系有灵性嘅。咁所以我哋见到譬如话狗仔，咁我哋会话啲狗仔呢就是、人类忠诚嘅朋友啦。又譬如话有啲嘅牛隻啊，啲牛呢都会有落泪喎。我哋会话佢系灵牛落泪啊。咁呢啲嘅画面呢大家都应该有见过啦。咁有阵时又见到啲马骝仔呢，佢哋嗰啲嘅行为举止呢都真系几似人嘅，都模仿人呢，有啲人性啊咁样。我哋呢都相信呢动物呢系有人性啦，只不过呢就冇諗过呢，哎呀，连大笨象啊咁庞大嘅一个动物啊都一样啊系充满人性㗎噃。睇下呢一条嘅短片呢，来自呢个星岛网入面呢，就有呢一个标题写住呢系25年啊朝夕相处就难舍唇象师离世。咁大象呢耗两小时呢就走24公里送别。咁就系呢一个标题。入面呢就可以见到有呢一条嘅短片啦。咁呢条短片入面呢就见到呢真系有一隻嘅大象呢就系、是走入去人群之中呢，原来呢就喺佢嘅眼前呢就一个呢系遗体嚟嘅，佢咪铺咗一个白布咁嘅。咁事源呢就话印度南部呢就有一位呢驯象师，即係驯兽师，不过佢专门呢系训练啲大象嘅。都有做咗成接近60年啦，呢、這个男士。咁日前呢佢就病逝，咁同佢呢已经有25年啦朝夕相处嘅一隻大象呢，哇，可能真係对佢呢实在太有感情啊。好似呢知道呢个驯象师呢即係永远离开自己㗎啦，因为死咗啦咁。佢竟然呢用咗两个钟头嘅时间呢就由24公里外啊嘅一个地方呢就走到去呢一个驯象师嘅屋企嗰度去做咩呢？参加嗰个葬礼喎。真係有灵性到咁啊。咁呢仲喺呢个短片入面呢就见到嗰隻大象呢係不停举起个鼻呢就想呢好似想叫醒嗰个驯象师啦，又或者想掂下嗰个驯象师嘅身体呢，嗰、那个尸体咁样呢，希望可以叫得返醒佢咁样。咁啊现场呢都亦都听到好多人呢因为呢个大象嘅动作呢就话更加喊得呢呼天抢地，因为真係实在好令人伤感啊。嗱，呢一个嘅片段呢睇完之后呢，即係难怪呢现代人呢即係好似呢对动物呢而家越嚟越对动物啊宠物呢就好过对人咁啊。会唔会係觉得动物呢即係单纯简单一啲，你对佢好呢佢就只会对你好㗎啦，就唔似人类咁呢比较复杂啲啦，嗰个感情即係令人有啲感 彈啊！喺度咧，彭仔都要俾三個黯然神傷兼扁嘴嘅嗰個 emoji 俾呢條短片啊！哇！大笨象屋企肯定養唔到啦，自己都咁巨型咯，係咪啊？桂花田。 你咩意思啊？边个养我？我妈养我噶嘛，所以我妈好犀利噶。连一个小笨象都养起，咁变咗大笨象嘛。嗱，天气咧开始咧热啦，系咪？咁啊，开冷气嘅时间咧都会比较长咗。有冇发现你双眼有啲干啊？以前我都冇发觉噶，但系近排咧，唔知系咪即系啊，比较喊得少啊，咁啊泪水咧就比较少，所以就上网揾下揾资料，想同大家分享下。啊，有杂志咧就访问咗中大眼科啊庄教授咧，咁啊讲解一啲有关眼干嘅问题啊。啊，干眼同眼干系唔系一样嘢嚟嘅？二三啊，有人搭额头嘅，我干眼同眼干原来系有分别嘅、哦。咁啊，教授话咧，眼干唔系一种病，纯粹咧系外来因素咧影响，例如眼嘅敏感啦，眼皮病变引致啦，眼干嘅时候咧，你会感觉到咧嗰、那个叫做双眼会痛啦、眼涩啦、同埋眼痕啦，或者眼红嘅。咁而干眼症咧嘅症状咧，其实同眼干咧系相同嘅，不过佢就係屬於原發性嘅眼乾，即係咩呀？即係話教授話呢，人嘅淚水呢係有分三層嘅，分別就係最外層嘅就係油脂層啦，中間就係水層啦，最入嘅呢就係黏液層呀，而其中一層出現問題嘅話呢，就會造成乾眼症啦。咁啊，中大呢其實佢有一個呢關於眼睛嘅問題嘅問卷呢俾分數嘅，咁啊佢會問啲咩呢？例如眼睛，你對眼睛呢過去一個星期有冇咧感觉到咧比较对光嘅有敏感啦，有异物感啦，又或者痛啦？咁嗱，佢就话啦，四分就属于全部时间，三分咧就系大部分时间，两分咧就一半时间，一分咧就系小部分时间，零分就真系冇呢个感觉嘅。而第二条咧就系视觉能力啊，过去一个星期咧之内咧有冇因为视力或者系唔舒服，会令到你有啲活动受到限制咧？即系咩啊？例如睇书，你会睇到，喂，唔得啊，好似睇唔到书咁，揸车都会影响到啦，睇电脑啦，睇电视啦，或者去银行柜员机揿机嘅时候，点解好似睇唔到嗰、那个我望紧死啦，系咪咩咧？咩数字咧？咁系啦，咁 睇人唔顺眼啦， 睇人唔顺眼就成日都有噶啦，听有时听到唔顺眼都冇话睇，真系最后咧就系问呢、這个叫环境因素啊，喺过去嘅一个礼拜之内咧，你嘅眼睛喺大风嘅时候啦，喺低湿度或者干燥嘅，同埋有冷气嘅地方嘅时候咧，会唔会感到唔舒服咧？系啦，以上嘅问题咧，初步咧都可以睇到你眼睛咧系咪有事嘅。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中大眼科中心嘅 channel 之成日流眼水系好辛苦一个问号，经常眼干好难顶一个感叹号，治疗方法有咩拣？系啦，跟住阿庄教授咧就会接受咧开电视嘅 Fit 开有条路啊做访问嘅，咁啊访问内容当然咧有晒相关嘅眼干干眼嘅问题咧，知多啲，大家都会健康啲。我会俾五对嗰啲眼睛眼仔碌碌嗰个 emoji 啊！ 笑吧，用我把天真留下，相机证明曾经欣赏过大家。离去吧，忘记永久这童话，想找快乐何不飞奔抱住他，一起开心留下，不再开心由他，愿你记住结束感情没有罪，便 心不似你不对，假使背着良心一起太傻女，愿我记住眼睛不能抹眼泪，只因沙石要洗去，真心爱人无非想他有人可登对。才知心中有慈悲，麻痹地忘记背影多明媚，相恋告别全因不想再自欺，想我宽恕傻话，心会更改。心不是你不对，假使背着良心一起太傻女，愿我记住眼睛不能抹眼泪，只因沙石要洗去，真心爱人无非想他有人可登对。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肥妹仔同埋奎士拉人。 Good morning， 奎士拉人收音机。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一点英文啊， 系啊，今日问英文堂咩？ 我其实讲下嘅，即系你教第二样都得嘅。 我都系咁话， 咁我都系预备咗啲生字嘅。 好啊， 早晨，肥妹仔同收音机同埋屋企嘅同学。咁咧，因为寻日咧就系呢个端午节咧，咁我咧就趁住呢个端午节咧，都学咗一啲咧。佢嘅生字啊，喺端午节啱用嘅生字，咁我就可以留翻咧，学咗之后留翻下一年嘅时候，我就可以同人哋去讲啦。 好啊， 包括最简单嘅 系 端午节嘅英文， 咩？ 端午节嘅英文 应该唔系啦，应该系 afternoon festival， 唔系，应该系 dragon 嘅系咪 ？Dragon ball。 Dragon Ball Festival， 唔係煲啊，煲啊 ，yes， 龍珠啊嘛 ，Dragon Ball 啫，龍舟啊，係 Dragon Ball Festival， 或者咧你可以因為佢係農曆五月初五噶嘛， 係啊，你咪 Double Five 啊 ，Double Fifth。 Double Fifth， 我真係用咁樣噶。 Double Fifth Festival， 哦 ，OK， 係不過常用咧 Dragon Ball。 Dragon Ball Festival， 咁咧喺呢一個嘅端午節咧，我哋一定會食嘅。 粽， 咁英文係點講咧？ Rice ball， 哎，接近啦。 飯團 ，rice 唔係 ball 嚟嘅個， 唔係飯團咩？ 你有冇發覺咧？外國人咧對於我哋中國咧嗰啲嘅不同嘅 包類啊 ，rice dumpling 啊。 是啊 ,rice dumpling, 呢个都是嗰啲饺子啊先是的咋嘛。 即是外国人将我哋所有嘢包起嗰啲呢佢都用 dumpling。 咁佢应该系用应该用 leaf 啊嘛用叶包㗎嘛。 唔系你个叶包完都系 dumpling 囉佢会觉得。 都系啊。 所以佢唔理㗎啦。 所以呢种呢就系 rice dumpling。因为佢系用呢个糯米系咪 系啊。 虽然系啫但系包个种子同饺子都唔同嘅。 不过呢好似。 放汤食㗎嘛。 不過我見到最近咧話佢統一咗，唔再叫 rice dumpling 咯。 係啊，係啊， 佢真係叫做咧中字咁樣啊，用嗰個咧、 哦、用中普通話 拼音啊。佢話咧國家要統一推廣啊，唔要大家再各嗌各個名啊。 哦， 係啊，所以就用咗普通話拼音咧個中字咁樣咯。 咁唔係啊，咁、哦、外 外国人啫嘛， 佢都要咁样嗌咯， 我都系嗌中， 系啊， 系咯， 啊不过咧，系呢只中， 唔系呢只 乜嘢肥妹仔。 嗱，頭先肥妹仔你有講話啦，佢係用啲葉包住噶嘛， 係啊， 咁所以咧， 啲葉包住嗰啲種， 嗰啲 係 咩葉啊？嗰啲咩葉啊？ 紙， 嗰啲係竹葉。 竹葉 bamboo leaf， 跟住哦 bamboo leaf rice dumpling 啦， 好長嘅， 幾靚係咪先？咁啊，所以大家學咗之後咧，下一年嘅端午節就大派用場啦。 係咪又要講一句啊 ？10,000 water, 1,000 mountain, rise dumpling。 保持社交距離。新政策适用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乐园和加州的度假村。公司说游客无需提供接种疫苗的证明，但期望未完成接种的人除了进食以外，在室内场所继续戴口罩。所有的游客搭乐园的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单轨列车和缆车的时候，亦都要戴口罩。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06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71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7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4点，跌1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6.5升5毫，美团301.6跌5.6，盈富基金28.8六跌3.4，比亚迪股份223.4升9蚊。阿里巴巴205.4升2毫，小米集团27.8跌3.5，中国平安79.3跌1.6，友邦保险93.7跌1.95，药明生物120.1跌4.7，吉利汽车22.65升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2，英镑10.953，瑞士法郎8.63，澳元5.979，加元6.391，新西兰元5.545，欧元9.41，每百日元兑港元7.05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5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375，升214点。港金现价报17,210，跌3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68美元，卖出1,86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在桥中间的中线，现在比较挤塞，龙尾排回去屯门公路入口的，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在桥中间的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屯门公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水街。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挤塞，龙尾在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挑啊！ 讲笑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咪啊？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喎、 啊，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11:10，我哋先讲个天气先。 好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啱啱挂咗，去到1点钟。 系啦，晏昼1点。 系啊，嗱，我哋有两个呼吁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咧，11:30咧，我哋呢一个风 show 生活小确幸之，教你干手净脚切水果，点样可以唔使切到一地都系同埋污糟邋遢。 冇错啦，咁啊呢个就要去到咧系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可以睇到个 Facebook 啦。 系啦，咁如果咧，我哋之后咧12点咧又想同我哋玩呢、這、一个啊， 唔系玩啊，一站 分享， 咁我哋用个游玩嘅心态得嘅，好啦好啦，咁下一站边度咧？我哋今次杀到去咧，金山哈密达， 系 好多恶包， 好啱啦，七月人哋话好似亦都打齐针， 系咪啊？ 唔使隔离咁滞， 即系 研究紧七月。 唔系之前讲日本先嘅咩？ 诶，韩国啊， 我韩国啊 ，OK OK 啦， 七月啊， 咁啊，搞好奥运先，系啦，我哋搞佢住。 咁啊，韩国咧，我哋以前间唔时咧喺我哋诶嗰啲诶点唱度咧，咪都有啲嫁到去韩国嗰啲人妻咧，成日都话，哎呀，我入韩国唔知边位啊咁样。 系啊，有啲咧又娶咗个老婆系韩国人，系啊，已经移居咗，都有好几个听众。 系啊， 咁应该呢啲就系最好分享当地生活资讯嘅朋友。 系啊，因为我觉得咧，韩国同埋日本都好似咧。都是说喂，看日劇和韓劇就美麗浪漫和即是很迷人啦、啊、住落是怎樣的呢，还有容不容易即是融入当地，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惡霸被你见到的 呢？有没有去过韓國旅行？ 有、 啊、但猴仔有啦，阿田。 我都是行風年，不是行風年，行風年前九幾年。 大長今的事啊，大長今的事。 他当时我就叫仲叫漢城啊，可能是。 是 啊，再叫漢城啊，要播漢城沉沒了。 要参诶诶，仲系咩？嗰、那个2199点引得手 咯，咩嚟噶？ 嗰啲宣传啊！ 你记到而家你啲，即系借啲优惠嗰啲嘢咧，你又记得咁好啊？ 2199点引得手去咗5日4夜喎！ 哇，嗰个价钱真系2199啊！ 2199 点引得手啊！哇，同呢个一张票睇到笑啊，一样 啊！我谂我真系九几年去到有20年冇去过， 冇再去啦。系啊，嗰度啲技术先进咗，你唔去搏一搏？系咯，播播啊嘛，真系 唔使用滤镜噶啦。 系啊，嗱，大家，所以大家如果你都有经验咧，譬如话你真系唔止净系旅游啦，即系唔系净系大家嚟讲旅游心得吓，即系你可能住或者读书都有噶。 诶，搵工啊，打工系点样？ 系啊，我有啲 friend 咧，同我呢个年纪咧，佢试过咧系去韩国咧读咗2-3年书啊，即系佢真系其实冇所谓嘅，即系佢唔系谂住咧喺嗰度搵嘢做嘅，佢系纯粹想话，哦，我都有把年纪啦，不如进修下啦，走咗去韩国嗰度读咗， 有钱可以一3年。 任性咯，呢啲咪任性咯，真系。咁我相信我哋如果有唔少听众都有呢啲经历咧，咁啊多个旅行嘅，咁你晏啲可以同我哋讲下韩国嘅下一站边度嘅经历吓。 而家系咪打电话嚟？ 而 家可以打得嚟噶咯，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有咧啊美少女咧啊 Tiffany 啊，哇，会同我哋听电话嘅咁样，真系系啊，冇错， 啲名都高贵啲嘅啫， 咩啫？做咩啫？我叫六福得唔得？ 打咩啊？你咪够福气咯， 系咯，哎呀，即系我哋呢度有保龄啊， 你咪就阿福噶嘛。 OK， 喂，而家打嚟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好，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啊，得啦，消委会又嚟啦，十五号 啊，你挚爱啊， 六月十五又有报告， 系啊系啊，即系嗱，即系 station 咧，就我哋嘅每时咧都即系呢阵子，我哋都有去过啦，系分别三个我哋都有去过。嗯、但有冇出现一啲咧，即系好似消委会里面诶发生嗰啲叫投诉个 投诉事件， 咁恐怖咧？ 呢、哦、期佢哋系做呢一方面嘅研究啊？ 系系啊，佢哋终于都辣到呢一个咧所谓 station 嘅投诉事项。其实之前都有嘅，之前佢都成日提醒大家咧嗰啲优惠究竟有啲咩事嘅。系咁佢今次咧又有公布啦。嗱、有两个标题都好抢眼嘅、嗯，一个咧头先我哋一讲出嚟咧，哇！我哋啲拍档都哇一声，佢话。3000元接近啦吓、嗯，接近3000元住海景房一套戏， 系嗰套戏系乜嘢咧？ 系啦， 名不符实噶、啊，但系佢我哋成日都系咁讲噶嘛，嗰、那个画面 系 定系咩？图 片与现实不符， 系未必一样噶嘛。 但我觉得香港嘅酒店都已经好，即系所谓标准化、规范化咧，即系你唔会再出现丽晶大宾馆呢啲嘢噶啦。 同埋佢收到2000多元，接近3000元呢个 station 嘅价钱系好高级嘅酒店嚟噶咯。 冇错啦， 冇理由会呃人噶。 系啊，但系佢点样都有图文不符嘅情况发生咧？ 佢话咧全年咧就录得16宗呢个个案啦，佢话首五个月咧已经获得10宗。即系而家头五个月已经有10宗呢个投诉， 唔系关于呢个海景， 啱系唔系关于海景，系 station 系啦，咁啊，譬如呢一单嗰个个案系点样咧？佢话咧嗰位嘅市民阿陈小姐，就用2800多元咧入住本嘅一间酒店，仲要嗌咧就 系 同我住最贵嗰间 系 顶层套房， 系高级海景顶层套房， 顶层 都2800，唔系顶层都系2800， 咁咪即系佢。咁咪即係佢平時嗰啲標準房就可能係3000多啊咁 咯，又得係嘛？ 得㗎， 三百幾都得。 你諗下佢頂層。讲紧海景房得2800多啫， 系咪啊？ 彭仔上次去嗰个贵 唔同噶，嗰个佢死都唔肯减价啊嘛，嗰间。 系都系。 譬如你话嗱，譬如你去譬如旺角嗰个车站嗰度，嗰个都系300多元咋， 一晚系啦。 好啦，咁佢话咧，当时咧佢就拣咗呢一间本港高级海景顶层套房啦，喺官网度预订嘅时候咧，再三咧就及过里边啲资料，特别系对咗咩咧就系。对图片 系啦，对图片，即系佢讲明系海景嘅， 系 啦，咁啊2000多元，讲顶层好似阿彭仔话斋，顶层睇唔到海咁， 睇到咯， 睇到，同埋佢最紧要系咩咧？嗱，大家即系喺香港睇过楼盘都知道咧，海景有分好多种噶嘛， 系啦，全海景啊， 全海景啊，无敌啊， 海景 啦，系啦，景啦，一线天啦，可有可无景啦， 系啦，远海景啦， 系啦， 有叫远海景啦， 系啦。 系啦， 佢已经系写住全噶咯。 哦，佢呢个系全海景。 佢话佢写住系全海景嘅景观图片。 哦 ，OK， 图片 啫， 俾个图片你睇。 咁你要信佢噶嘛？ 咁样好取巧喎。 唔系取巧，你个房系日影出嚟个样系真系全海景噶嘛？咁到佢入住嘅时候咧，佢就赫然发现，第一的确都系喺顶层嘅，第二都真系海景嘅。 哦。 不过就唔系全海景， 系啦，就冇个全字， 系啦，冇啊，前面有两栋商业大厦， 谢 好似睇紧一个有框嘅电视框咁，即系当然电视又有框啦，佢就有个电视机，两边有个， 所以佢就觉得 咪海纳咯，系咪？ 又未去到纳，但系佢唔系啦，即系你用部手机就知噶啦， 可能有80%啫， 系啦， 80%， 你有个框嘅侧边咧，两个粗黑边咧，你就唔系所谓即系全个 screen 都睇晒。嗰個阿姨唔係喎，唔對路喎，點解咁嘅咧？跟住佢死心不息搏一搏啦，佢又有睡房啊嘛，即係除咗所謂嗰個客廳部分， 佢有冇睡房？租套房啊嘛。 係啦，哇！佢話又擋住，仲要係咧望住人哋嘅天台。 哦， 即係話咧，第一佢唔係最高啦，呢度冇計啦，同大廈本身嘅高度啦，但佢望嘅位置咧，竟然喺內房一睇咧，都唔係望海，佢話望到對面個天台。 係咯， 係啊， 咁啊。 即係佢嗰個全海， 你會點咧？阿、桂花田，如果你話，喂，又話全海景，但係嚟到嘅時候，原來嗰個海景咧側邊有兩座標地， 唔係十全十美嘅，真係。我哋呢度係得你有機會爭取到嘅啫，我哋想知道你嘅應對係， 因為我真係會算吧。 係啊，我都覺得，唔係我會做，我幾壯闊啦。 其實我都會覺得， 作為呢棟大嗰頂樓咯，我其實我投訴我仲可以去邊咧？基本上可能呢一間已經係最好喺嗰個酒店嚟講應該係叫最好 的。你覺唔覺得佢呃咗你先？ 我会觉得嘅，我会觉得嘅， 我会觉得系失望的。 我哋先问一下点解系呃先？你觉得？ 因为佢讲到全海景同埋佢影咧，即系我唔系嗱，佢影出嚟嗰个房，其实咧好多时咧啲即係訂嘅顧客咧，佢都會真係睇房究竟係咪望到嗰啲嘢噶嘛？咁當然啦，你租嗰時候究竟係園景啊定係海景咧？咁啊真係兩樣嘢嚟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講全海景嘅話咧，我真係會同我點解真係唔對比嘅，會同佢問咯。咁但係當然啦，我知道會敗訴噶啦，因為咁事實佢就依間房就係咁啦嘛。咁我唯有。在從中裏面拗佢， 拗優惠，呢、這個好喎、啊，呢、這個方 向。即係我照投訴，我真係服氣㗎啦， 好失望啊！ 你睇下，我睇你 如果冇半個月嘅自助餐免費咧，我都真係唔知點算。 咁我又冇誇張，睇佢點樣俾你咯。 唔係，按比例，嗱，你遮咗幾多海景，就俾翻幾多 discount 我咯， 係咯，一半咪俾翻半咯。 你直情可以話咧，阿先生，你睇下咧，即係職員，你睇下佢有個框遮住咗個海啦。咁既然有框，不如你俾個 discount 我。 俾個電視 卡我，嗱你又翻咗我啦，咁而家又點啊？我錢就俾咗啦，係咪先？我幾唔高興，我明明一心諗住嚟 station 嚟開心，同屋企人開心 下啊嘛。點知好失望啊！ 哎呀， 嗱佢咧，其實我覺得佢投訴嘅時候咧，官方嗰個答案咧都唔能夠話人哋取巧啊，因為咧嗱，佢就直接即係同我職員投訴過，喂大佬你張圖明明全海景嘅喎，我想問下點解呢度唔係全海景嘅？ 係啦， 佢就話啦，係。的确是有全海景的套房， 系 嗰间俾人 book 咗。 哦， 咁我哋呢间咧，哦唔好意思，小姐，我唔敢话俾你听，我哋酒店咧系有四间呢啲咧叫做高级顶层海景套房。咁其中有一间咧，的确系咧无遮无掩，神仙都难挡嘅呢一个房间。不过佢俾人 book 咗。 哦，你慢咗啊！ 你慢咗。咁我哋其他嗰啲都系高级顶层，都系海景，不过就有啲嘢阻咗。 等等， 请讲。 咁你就唔好话俾我听呢个系全海景啦。你 只 系话海景啊嘛 ，OK， 你全海景嗰日 book 咗咯，咁点解我你既然俾人 book 咗，你唔好将嗰四间房列入埋全海景咯？系啊，全海景、半海景、小海景， 咁又冇咁衰嘅，冇人话自己间酒店啲小海景噶， 咁免得我而家俾而家 都 失望， 都系噶。 嗱，你讲讲半海景系咪啱数啲啊？ 啊，有嘅 枕海景都得， 系枕海景， 枕海景 就唔可以话系啦。 然之后你有一个系全海景，咁人哋。那個消費者就會明白你搞乜龍 標啦，你就唔可以將所有你話望到海就叫全海景嘛、 或者真係咧，好似人哋嗰啲咩和牛咧，咪有分 A 5啊，又有 A 3 嗰啲咧，會唔會都可以咁樣呢？我哋譬如話有頂層海景套房系列，跟住我哋分別有四個。 都 系 四个级别嘅， 系啦，有海景， 系Sammy， 有 极， 冇，我即系通常虚啲嘅，有海景， 系 有极致海景，有专享海景， 系啦， 哇，仲有嗰啲叫做咩话superior 唔知嗰啲啊， 优越 海景，系啦，你喺度睇住，哇，边忽之大啦， 咁 系啦，唔系，然后仲要系咧一样价钱，然后就话咧 咁啊烦啊， 系啦，一样价钱， 我都唔识分 嘅，系啦，咁到你 book 嘅时候就话，先生你想 book 嘅专享。至尊海景咧就已经压满啦， 我要是但海景啊， 总之有海景嘅都系嘛，真系啊，因为咧真系会对因为你期望啊嘛，哇，觉得2000多元我又消费得起啦，我真系希望有嗰个房间啦，但系去到真系睇大厦咧，同埋睇人哋天台，其实好煞风景嘅，同埋好煞心情嘅。 但你知唔知最尾佢可以拗到咩翻？ 拗到 咩？ 免费多一晚？ 唔系 嗱，如果免费多一晚，我制啦， 退翻一半订房费。 哇， 都好啊！ 退翻 1000多元喎，住套房喎， 佢竟然可以退翻一半订房费用。 咁消委会呢个个案其实系想教我哋咩咧？ 系 我想问，请问呢一个个案系想我哋学到啲咩咧？ 因为咧，我谂系咧个案说明咧就系话，你个图片咧嗱， 原來個酒店做漏咗一樣嘢，佢冇寫咧話嗰幅圖片咧叫做僅供參考。 嗱，我都話 因為如果你有呢個咧，其實你就好難拗啦。佢話：小姐，我參考啫，唔係一定係，即係唔係實景啊嘛，唔係你 book 嗰 百分百嘅。 係啦，咁而家咧佢就話 佢冇註明被説明圖片同埋只供參考字眼啊。 所以佢話顧客咧係有理由相信同埋有一個 合 理期望。 係咯，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咯，即係我望到我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叫做圖片我 book。系啦，咁样噶嘛？ 你谂下，阿华嗰阵时唔识呢样啫嘛。好啊， 我比和尚唔系一样。 系啦， 合理期望。 其实呢个系合理期望，但我呢个参考图片嚟嘅啫。你俾咗个三七面佢睇。 咁所以嗱，我觉得咧，即系酒店又 OK 嘅，因为即系佢咁样投，即系叫做所谓投诉啦。 然之后佢咁样去补偿翻。 系啦，我又觉得即系 OK 咯。 OK 嘅，系啊。咁啊嗱，另一款咧，佢话收到嗰个投诉咧，就系同宠物酒店有关嘅。系啦，咁佢就话咧，而家咪有啲 package 咧，欢迎带埋即系宠物爱心同住咁样噶嘛。 我住过嗰两间都有啊，有人带宠物去 噶。我屋企人都去住过。 系啦，好啦，咁究竟可以出啲咩事咧？ 你屋企人 唔系佢咪爱宠咯？宠物，仲要加油嗰只。 阿华出面，我宠物，我爱宠。咁使唔使俾猫砂你老婆啊？我唔使啊， 系只狗嚟， 因为其实佢系老虎嚟嘅， 系啊，龙猫 啊，系啊，我会有啲咩投诉？宠物酒店 限制出入。 系乜嘢人投诉啊？系嗰个 主 人， 个顾客收到即系嗰个入住嘅时候，先发觉吓，原来咁样噶。 当只宠物自己投诉咩？ 唔准落地啊！ 你话唔准落地， 唔准 落地啊？ 唔准出房门， 唔准出房门。哦，其实我觉得合理，唔准出房门。因为通常佢都唔会俾你喺度放狗噶嘛，佢俾你入去即系住啫嘛。 我带你去， 哎呀，行个尘。 系啊系啊，喂唔系喎，真系，我又冇遇过，我冇遇过你可以 walk 佢，大佬。 我都要可能带佢去可能泳池啊，去晒太阳咁。 哦，嗱，真系冇话你得，间房俾你啫。 我唔知，不过我就系想话系咪投诉呢样嘢啫？ 唔系，又唔系呢样。 活动范围受限制，只限房间，唔准佢落地行。 唔系， 佢都唔知咧，入得房。 做乜嘢？ 我见亲佢都抱嘅， 系 投诉啲乜嘢？ 投诉啲咩 咧？即系佢已经租咗噶啦， 佢租咗噶啦， 投诉佢大小二便啊？ 唔会啦，系个顾客投诉， 系个顾客投诉酒店啊？佢话点解会咁噶？系啊， 冇嘢食，冇嘢食， 唔系 冇膳食， 都唔系 冇狗斗啊？即系佢嘅床仔，即系佢嘅床仔， 唔系。 是不是一些设施来的？ 不是，这个真的很严重的，即是你很难妥协。是不 是自助餐他没份啊？ 不是，真的不是认真的没得妥协啊。即是说呢，刚才那些海景啊、自助餐啊，甚至乎没得 walk 呢，我相信个主人都可能说是但是算了。但他说呢，如果这个条件呢你忍了他的话呢，你等于不用来的了。是。 即是我收费问题啊？ 不是，收费都忍得啊。收费都我给钱就得啊。 不准他叫。唔准佢叫咯， 你谂紧啲咩啊？ 我想吠咯。 欢迎宠物入住，但我哋系禁止猫狗嘅。 你啱咗一半， 真系啊？ 啱咗一半。 欢迎宠物，但系禁止猫狗。 我 一半一半， 我可以鹦鹉啊，我可以只龟啊。 一半唔系猫狗，即系禁止是哪一只啊？ 禁止狗只， 禁止猫只， 猫只。 佢话咧，佢 book 咗一间1299蚊嘅即系宠物。同住套房，谂住同佢只爱喵一齐入住，点知办理完手续之后，个职员望住佢话：，我哋酒店就系接待宠物犬嘅啫，猫系唔入得住嘅。 喂， 我建议你带同猫只离开，然后再同我哋办 check in 手续啊。 即系话你个人可以 check in， 但只猫唔好意思，你带翻屋企。 冇错，冇错，系。 咁究竟系嗰个顾客去睇到啲内容嘅时候睇得唔仔细，唔知道人哋系净系宠物犬啦，定系点咧？嗬？ 啊，冇啊，嗱，因为咧佢冇写过咧，净系话有只准带宠物犬。 但系唔系，唔好意思，我想话咧，我唔知道，我未睇个 case。但系因为好多时咧，我哋话斋咧，应该话我哋只系欢迎狗狗，可能猫咧就唔得，咁可能会有咁讲。 嗱，佢就话咧，佢 book 酒店嘅时候咧，佢冇见到呢件事啦。咁咧，佢就话咧，太太咧，即系入住嘅时候，佢就话我声称就佢声称啦，唔知道酒店咧就唔允许猫只入住嘅。咁咧，佢为免扫兴咧，尝试同酒店理论，因为 佢系狗嚟嘅， 系啦。 佢系我只狗啊！你睇佢几衰啊！ 佢个样生得似猫咋？ 我叫多尼啊！ 多年都 我叫 王财啊，其实。 你见到佢几亲切就知啦。 吠两声嚟听下， 佢就不嬲都同啲猫玩嘅。系啦， 整一下就成日猫样咁样。 系啦，所以睇唔出噶。系咯，你都以为我女人啦，我男人嚟噶。结果佢话咧，个酒店职员咧就话啊，好啦好啦，俾你入住啦。点知第二日嘅时候咧，佢发现咧多咗一笔500蚊嘅杂费。跟住咧，酒店职员就话啦，如果你系只猫入酒店咧，我哋要另外加清洁费。所以我估咧，我估啫，可能点解啲酒店会唔俾猫咧？因为咧，佢觉得猫普遍会甩毛啊。系啦，而可能佢觉得咧，系咪狗咧就冇 甩毛噶？ 系，其实我都谂唔明。 你咪常识嚟噶嘛？ 系啊，唔系我估啊，因为如果唔系佢点会交个清洁费俾啲猫咧？ 唔系，会唔会系咁样啊？可能咧，我唔知啊。我嗱，我即系系 系 咪啲猫 Vivi？ 系咪猫 Vivi？ 可能比较即系味多味重 啲， 会 啊，其实啲窝仲劲啦。 定系佢哋因为佢 同埋大家你都有嗰、那个即系 冇猫砂俾佢，所以佢就 佢会自己带噶。通常啲主人都可能会。 哦，系咪啊？ 喂，嗱呢个我哋真系摆低，我哋真系唔系好知。 有冇听？中试过咁样嘅经验咧，猫 就唔俾嘅。 系啊，原来、哦、即系佢话咧，大家真系要留意清楚咧。原来好多嗰啲宠物酒店咧， 嗱、佢真系 佢话只限九只 嘅 啫。 清洁费，佢净系话猫猫个清洁费。咁其实猫唔系最简单个狗嘅咩？即系、 啊、 相对地， 同埋话猫中意干净啲噶嘛。 系、咯、 啊，所以呢个真系有啲拗头，有啲唔 系 好明。 系咁啊，都要睇下咧相关嗰个酒店嘅时候咧，佢系咪真系话喂即系。订嗰个客人又睇漏咗，唔知啦吓。咁即系咁，但系如果你又觉得酒店净系俾狗唔俾猫，会合唔合理咧？有 系啊，同埋佢有第二啲嘅个案咧，即系而家唔详细讲啦。不过咧就考虑阅读理解啦。譬如佢话咧，其中一个争执咧就系话入住高层海景住宿 / 一个斜栋，休闲住宿优惠送1400蚊餐饮优惠，佢话正，佢就拣咗前者啦。 系 点知原来酒店话。其实咧，高层海景住宿咧系唔包1400蚊餐饮优惠，休闲住宿先包。佢话吓，但你咁样 / 然后两个都有晒，佢话中文嘅理解咧就真系， 哎呀， 你真系咪啊？ 边啲符号我哋唔可以唔识噶？ 原来住酒店啊，可能你要先问一问中文老师，有咩优惠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日前出席论坛时候嘅讲话系唔系向特区政府施压，林郑月娥话完全唔觉得对方施压。佢话骆惠宁回顾中国共产党嘅百年历史，而回顾历史往往能够令大家明白今日身处喺乜嘢环境，同埋展望未来。对于骆惠宁的讲话是不是反映特区政府要重新检视取缔支联会，林郑月娥说对于某团体或者某机构，特区政府要采取什么行动是要依法办事，由律政司检视有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某些人或者某团体违反香港法律和提出检控，再交由本地有独立司法权的机关处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政府修订电影检查条例的检查员指引。他说香港之前一直没有香港国安法，在检查员指引没有国家安全的概念，对检查员之言是并不理想，因为他们不知道国家安全是需要考虑的角度，因此需要作修订。林郑月娥提到电影业界因为新指引而有焦虑，正如去年国安法立法，很多人都感到焦虑，需要时间沟通和厘清有关的红线，但她相信不会随便就踩到红线而扼杀本港创意产业表达自由，亦都等于国安法没有影响着大部分港人的自由。她已经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既然业界有关注，可以同业界多沟通和解释，减低疑虑。消委会测试市面11款止汗剂和体香剂，发现止汗的表现参差，其中2款容易残留印迹在衣物的表面，但整体样本的除味表现理想。 九款止汗劑的樣本有四款的減汗量未如理想，以五分滿分，即是獲評一至兩分。消委會提到，雖然本港現在並沒有規定化妝品必須標示成分資料，但生產商應該增加產品資訊透明度，例如列明是不是含止汗、防腐劑或者是令皮膚過敏的香料等的成分。消委会提醒，如果腋下皮肤有损伤或者是患有湿疹和毛囊炎等的皮肤病，暂时不适宜使用止汗剂或者是体香剂，亦都应该避免在刚刚脱毛之后使用，以免刺激皮肤。消委会今年头五个月收到十宗有关宅度假的服务投诉，包括酒店房间景观和宣传图片不符，亦都有宠物友善酒店只是招待狗只。另外，消委会亦都向36间提供宅度假服务的酒店查询，如果有住客患新型肺炎，怎样披露资料？至截稿之前接获7间酒店回复，其余29间拒绝回复。消委会之后拣选12间拒绝参与调查的酒店，派职员以顾客身份向酒店查询，并结合另外7间愿意回复问卷调查的酒店，发现有4间表明一旦发现疑似或者确诊个案，酒店不会主动通知已经预订入住的顾客。另外有17间酒店说，如果发现确诊个案，会对受影响顾客提供人性化的处理方案，包括延期或者退款，但部分表明会收取服务费。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41点，系跌203点，总成交金额80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7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2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9.5升3.5，美团302.8跌4.4，盈富基金29.04跌1.6，比亚迪股份224.6升10.2，阿里巴巴206.8升1.6，小米集团27.95跌2毫，中国平安79.6跌1.3，友邦保险94.45跌1.15，吉利汽车22.65升6毫，药明生物121.5跌3.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2，日元110.12，瑞士法郎0.9，加元1.215，人民币6.405，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9,422点，升260点。港金现价报17,23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88美元，卖出1,862.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丁九桥啊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中线啦，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支路噶。重复多次啊，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中间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支路。咁葵芳嘅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跟住荃湾路桥底咧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跟住荃湾路桥底一带咧比较车多。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温思劳街第三线咧，曾经有坏车，咁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咧去到新楼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楼街。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亦都车多，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咁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嘅普通道咧，喺西贡嘅普通道，因为有紧急维修，介乎美裕街同埋福民路之间咧，而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重复多次咧，就系西贡嘅普通道，介乎美裕街同埋福民路之间，因为咧有紧急维修，呢一段路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有坏车阻路，影响到咧城隧去荃湾，管道里面一带咧比较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和沙头角公路来动菜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无 take two， 在道路上面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发生意外。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相遇是回头着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的。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的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了。 相遇是回头着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 如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 好啦好啦，我哋今日呢就係、是、风骚生活小确幸啊，我哋嚟到呢直播室现场啦，先欢迎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全球华南地区嘅朋友，同埋想睇网上直播嘅呢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呢，你要已经见到有程振鹏啦、桂花田啦，仲有个西瓜。 曾志豪 咧，我喺度啊，见唔见到我啊 ？Hello， 系我喺度，我喺度。但系我哋点解咧？今日会有张神台喺度，同埋望到我哋今日嘅主角啦、嗯。哇，见唔见到啊？桂花田带咗自己全家之宝嚟啊！出世嘅时候个样就系咁啦。 病埋咗几耐？ 系啊，有个大西瓜， 仲有呢、這个， 仲有四粒呢啲叫做咩啊？ 又叫神石楼，又叫红石楼。 红石楼系啦，咁啊，所以嗱，大家咧可以先入咗嚟我哋面书专页嗰度咧，跟住啲听众就问：做咩系咪今日丰收诶办果栏啊？系啦，我哋今日 教拣点晒， 教点样拣生果啊？系啦， 以为拜神添啊，开埋呢张台仔。 其实我哋系做咩噶嗱？我哋拣教我哋今日嘅目的咧，咁我哋转头就开始啦吓。请咗大人，你介绍下今日我哋做咩啊？ 其实冇嘅，事完咧就系上个星期咧就睇到有啲网上嘅教嗰啲教学片啊，咁就话咧，诶，而家热啦，天口庆啦，咁啊，于是买西瓜食啦，咁啊，西瓜咧切咧，其实有啲难度嘅，有时都，咁咧就教喺网上咧就有一个教学法咧，就教大家咧点样可以咧好干手净脚咁样去切开个西瓜，仲声称咧就系切完之后咧，即使你攞嚟食啊，整个过程咧都唔会整污糟。双手 系啊，嗱，因为咧，我谂大家都知道咧，如果你要切西瓜咧，可能个个都话，哎呀，我劈都劈得烂佢啦，最多核突啲啫。嗱，所以我哋唔系话教你点样劈开个西瓜， 系， 佢系话俾你听点样可以干手净脚切完之后，系咪真系会唔污糟嘅？ 系啊，我就要试下， 系， 即系唔系佢睇就睇咗啦，但系系咪实质做到咧？另外呢两个咧就叫做啊红石榴，咁咧好好嗱，各位女士们，你真系认住呢个样，虽然佢外表咧佢唔靓。但佢女 都话唔靓红当当， 唔系佢有啲真系几丑噶，咁咧跟住咧，但系佢 你唔好自己拎住讲呢啲说话啦。 但系我想咪就话俾你听啦， 唔系啊， 我睇外表啊，你明唔明啊？ 最紧 要内在美啊嘛。哇，佢里边嗰啲嘢啊，真系啊宝嚟噶。 O K， 嗱咁，所以我哋今 日好难开嘅咩又？ 我就系想睇下你一间你识唔识点开咯。 O K， 好啦， 又同埋阿晴一排都要示范下点开呢个红石啦。 咁所以咧，嗱，我哋事不宜迟啦。如果咧你间 office 嘅话咧，你可以偷偷地咧走入 pantry 度咧试下咧干手净脚切水果。如果你屋企嘅话咧，更加无任欢迎啊！上我哋 Facebook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咁我哋准备开始。我觉得谢金燕咧迟早投诉我，点解我呢只歌咧无论做咩都系用我嚟背衬嘅？ 做运动， 做运动又系呢只歌，切水果都系用呢只。系啦 ，OK， 好啦， 万用嗰只歌， 万用啊！我哋而家先示范咧，系咪先由程振鹏示范咧点样切西瓜嘅？ 好啊，好啊， 好啊。 咁但系咧都有啲步骤要做嘅。 佢而家就戴紧一个好似鸡鸡手套咁样啊。 系啦，系啦。啊，即系咁意啦吓。卫生啲咁样啦， 系咪？如果你戴咗呢个手套咧，你嗰个实验系咩啊？ 干手净脚啊， 系啦，咁唔啱。 系咯，我咪就话你自己只手干净做做， 系咯， 唔代表侧边干净。 可能程振鹏咧想话俾你听，佢戴完手套之后咧，最尾个手套系干干净净噶。 好啦， 而家你个手套系白雪雪噶吓。 好啦，依家准备一把刀啦。 好，把刀几长啊？喂，哇，喂，长过你、啊。 我唔觉得会你 手指 手 指手掌 系啦系啦。好啦，喺網上有一個教學法咧， 佢而家攞住呢把刀，我哋形容俾大家聽先，都長嘅，即係唔係普通嗰啲水果刀喎。 呢個似係生嗰啲生果刀嚟㗎嘛？ 呢把我想話有我攬手咁長， 有攬手咁長喎， 好特別名隻， 係 胡世傑。 又是胡老太贡献俾我哋啊！ 胡世杰啫。 OK OK， 好啦，喂，你要口讲述一下咧。我哋而家见到咧，佢就将个西瓜咧就打横咁摆喺度啦。有冇分方位噶？打直、打横、打斜咁切啊？要。 哇！ 你小心啊，过翻嚟， 喐嚟喐去先得。 你唔好恃住自己。 我口啊！ 我啱啱想讲，你唔好以为啊。 嗱，呢一个西瓜咧就买得渣啦。 点解啊？ 一岩一忽嘅。 哦，系啊，我哋形容下今日咧买翻嚟嘅西瓜咧，表面睇咧就圆咕碌噶，但系佢另一边好似凹咗。 圆形咁嘅。 系啊。 算啦，唔紧要。 你要明正，我要明。正我女帮我买嘅，岂有此理？ 佢 临收工嗰个帮我，我用我屋企嚟嘅。 所以细路女俾人呃咗啊，可能买咗个咧凹咗嘅西瓜。 梗系唔系啦，阿姐话呢个西瓜咧，话你听啊，你打开有惊喜啊！ 真系 有个 B B 冇嘢噶。 嗱，桃太郎一样嘅西瓜，我会点样处理咧？我就会先咧就系喺中间咧劏开一半，然之后咧就将一半咧就会放喺个碟上边，就将佢反转咁样放喺个碟上边。咁跟住咧就需要咧将呢个西瓜咧，一半嘅西瓜咧，就切到好似一个格仔咁样，好多格仔，好多格仔。 喂，我想话咧，你有啲压力喎，而家有千三人睇紧你切西瓜， 咁犀利， 劲过我哋以前做嗰啲 live 喎，系喎，有千三百几人睇紧你点切西瓜喎，而家。 你等先，你冷静啲。头先咧，你话系冇唔会整污糟喎，但系我想话你一切开呢个西瓜，啲汁咪流晒出嚟。 你快啲搵啲纸嚟俾我沾。 点啊？边个抹啊？又话会干手净脚嘅？ 嗰对手干走只脚咋， 净系咁样。 快啲， 唉，真系。好啦好啦好啦， 铺啲纸喺度，喺个张台面先。 大家已经发觉呢个应该系中伏啊，天仙局揾笨噶，净系只手干净，但系佢话张台就会污糟。 唔系，咁总有啲西瓜汁噶嘛。 嗱，1500人睇紧啦， 咁要求高。 即系讲完之后多咗1000人啊，就差唔多啊。 嗱，开诶切烧猪仪式啊。 OK 啦，而家咧佢个做法咧就系将个西瓜打横咧，咁佢把刀咧就喺中间咧就劏落去嘅。 哇，好鬼利啊把刀！ 系啦，咁我哋已经见到咧西瓜滴汗啦，因为佢喺不远处咧滴紧两滴水咧就落到纸嗰度。其实而家暂时我唔系觉得有啲咩特别啫，佢都系中间打横劏开佢。 嗱，系咪好嘢啊？ 西瓜唔红嘅点解？ 黄瓜嚟嘅， 黄瓜。 喂，使唔使黄到咁啊？ 黄 呢只黄到咁啊？ 即系黄肉西瓜，而家呢个系咪叫做？ 连西瓜都要黄？ 系、啊。 阿姐话今日红西瓜卖晒，得翻黄西瓜。 好嘢！ 所以唔系话打开切开好嘢 咯。你迟早呢个真系， 好啦， 黄到瓜呢只叫做。 等镜头可唔可以埋嚟啊？呢、這个西瓜你睇下，皮薄嘅见面到啊， 系啊，见到皮薄馅靓， 80元个台长， 哇，要听翻， 我想问我呢四粒咁嘅嘢都系80元啊， 哦，影住我，影住我， 使唔使 level 啊？ 我1元都冇俾过， 你啊， 坐享其成， 你俾翻86元我哋， 系啊，一阵间慢慢食，好啦，我哋而家影翻呢个黄皮西瓜先。咁究竟有啲咩特别呢而家吓， 好啦，冇特别嘅。 系 咁，跟住咧，主要就系个切嗰方面咧，系特别啲嘅啫。嚟，我拎开呢、這個。 嗱，所以咧，其实系咪可以咁讲啊？其实第一个步骤咧，其实只不过系准备功夫嚟嘅啫，将佢切开一半。 好啦， 而家先至系见真章嘅。 点样去切佢做一个格仔咧？就系、是、我由左至右咁样切一条条咁样。 嗱，而家佢个西瓜 系反。我就会由上至下再切一条条，咁佢哋咪变咗格仔 咯。嗱，我哋讲一次先啦。而家个西瓜咧系吸住咗嘅，即系啲果肉咧就吸喺个碟上面，果皮就对住自己。 成个太空管咁。 成个太空管游得，咁咧佢就由即系东切到去西，然后再由咧北切到去南， 系 啦， 哇，九宫格咁咪得 咯。九宫格咁样切法，咁你都要试序先得噶。好啦，而家佢由东边嗰度切起啦。好啦，一刀切落去，百花齐美。哎呀，一刀切到你。 嗱，我建议大家如果用碟咧，系用一平嘅碟。 大啲嘅碟。 唔系平啊，要平嘅碟。咁啊，呢个碟咧，因为有啲窝攞落去咧，可能咧就可能就个底嗰度未必系切到最尽啊。 其实我而家觉得咧，佢系好似切蛋卷咁样咯。即係佢真係一忽一忽咁切蛋卷，嗱、這個的確同我哋平時切西瓜唔同㗎。平時切西瓜咧，可能我哋切四塊咧，跟住就再將佢打斜角咁切啦，切出嚟係三角形嘅。但係而家咧，程振鵬切嘅咧係長條形嘅，真係好似切蛋卷嗰個做法嚟嘅。第幾刀啦？而家呢度係第四刀，好似係 第四刀啦， 第四刀咯。喂，有2000人睇緊你嚇， 唔係啊嘛？ 有2000人睇緊你啊，睇你點切西瓜。 放假咩今日？ 係啊，有幾個好似係果欄啲大佬嚟㗎，佢話睇下你點切法。 笑緊。 好啦， 好啦，咁啊嗱，已经系因为个西瓜， 定系今日知道有靓女揸机啊，过嚟睇啊，而家。 我想头先，我一阵间一邀请佢一齐去切呢个果， 好啊好啊、应该又会变3000人睇噶啦，而家。 嗰个靓女真系几靓女。 而家系切到去系咪尾声噶啦？即系嗰个西瓜尾嗰个位咯，嗬。 系啦。 系啦，而家咧佢第一浸， 而家切第六刀啦，最尾。 第六刀，哇！总共切几多刀啊？ 冇肉噶咯呢度。 OK， 好。啊，桂花田，点解头先你将个麦咧就哇小心啲，小心啲。好啦，而家咧佢切完之后咧就再切打，因为其实叫切一个十字 咁 样嘅， 咁样切啫嘛。你系啊，咁样啦。 好啦，佢头先就打横切完，而家就打直。 你得正咗嗰个， 你遮住个镜头。好啦，我哋叫阿靓女唯一就一就你啦吓。好啦，而家咧佢再打横再切一刀啦，所以切出嚟咧就一个十字咁样嘅。 跟住咧，佢继而咧切第二刀啦，可以切阔啲噶。 呢一招咧，我俾个名佢叫做中横交错切西瓜，因为又打横又打直。 唔系，打第一次由左至右咧去切咧可以幼啲嘅，咁但系跟住咧而家再打横去 cross 咁去切咧可以切阔啲嘅，因为如果唔系嗰个西瓜就变咗好细嚿噶啦。 变咗好似色仔咁样啊，细细粒咁样 嘅。一条唔知乜嘢咁。 系啊，嗱我只能够话咧，暂时佢有样嘢系成功嘅，因为咧个碟咧虽然咁浅咧，但系其实冇咩汁咧滴出嚟嘅。 系。 咁然后程振鹏只手咧，严格嚟讲咧都唔算系有好多污糟痕迹喺度。除咗佢有啲者手者脚之外，吓、這、呢个位， 我惊嗰把刀啊！ 系啊，佢同桂花田只手咧，而家有人与人之间嘅连结啦，啱啱。 喂啊！ 系啊，手指，手指啫，系啦、啊，哇！佢呢一刀切落去啊，可唔可以连最尾嗰个方位嗰粒西瓜都俾佢可以切到成个色仔咁样 咧？成功嘅。 嘅，佢成 佢成功啊！喂，即系其实几劲、啊，我想话呢个位置做得几好、啊。 太空馆， 好啦，唔好喐住，我帮你，我帮你影张呢个相先。哇，呢、這个劲啊，呢、這个劲啊！ 拍我哋拍翻。齐佢啊，拍翻齐啲，靓啲， 系啦，整整齐齐， 抹抹个，搵啲纸抹抹个边啊！ 你做咩当自己真系你咁乱啊？而家真系，哇，抹翻个碟边先， 格仔西瓜搞掂。 我哋而家望住个西瓜咧，其实就系、是、嗱，佢仲系 keep 到有个半圆形嘅形状嘅。喂，你只手要俾人嚟望下先，先望下程振鹏只手。啊！由桂花田做评判啦，干唔干净啊？ 我见佢真系真系冇乜点样沾染嗰啲叫做西瓜 嗰啲汁嘅，系 OK 嘅。 同埋咧，佢仲会讲多一样嘢，就系、是、当你拎起嚿西瓜上嚟食嘅时候咧，都唔会整污糟只手。 不如我哋就示范下，我示范拎啫，我哋嘅直播室唔可以食嘢。 系啦，我哋唔食啦吓。 我就拎中间嗰嚿啊。 好啦，而家桂花田咧就进行呢一个破土工程仪式。哇，真系、哦，哇，犀利啊！ 真系得噶，真系得。 喂，拎过嚟，拎过嚟，拎过嚟，拎过嚟， 得噶。 哇！西瓜条啊，喂，好似一支西瓜雪条啊， 系咪 长方形式嗰个真 系？ 系系菠萝，西切得好靓啊！其实 黄西瓜啊嘛，真系， 但系黄色啊 嘛。O K 喎， 放翻落去啊！ 喂，呢、這个我真系赞，呢、這个真系，佢仲可以咧，好似砌嗰啲一层层叠积木咁样咧，摄翻一嚿落去。喂，靓啊靓！ 不如攞侧边嗰嚿睇下。好 啊好啊好啊！ 攞侧边嗰嚿变咗。 佢点解可以唔整污糟只手呢？因为佢而家系倒转咗级啦。佢、一拎嘅时候就系个瓜皮嗰度拎起啦。 所以啲汁咧就会喺个碟度成翻。 系啦，哇，真系成功！我喂，即系俾掌声嚟，好嘢！啊，程振鹏呢一招， 辅导嗰二千人啊， 好犀利！冇啊，你而家唔系二千人啊，而家系有二千五百几啦，已经。系啊，你冇辜负到佢哋，真系好犀利吓！ 好叻啊，好叻啊，系 叻啊，叻啊，叻啊！ 点搞？ 系啦， 喂， 咁啊，嗱，时间关系咧，佢要切西楼，西楼添，我想话石楼啊！ 系，得翻五分钟，真系唔够时 间。系啊，定系你留唔留到下次啊？接唔接到咁耐噶？ 冇嘥咗佢。 系啊，真系唔好嘥咗佢啊！ 即做即做，你帮我拉住。 系、啊，你而家整埋啊！好啦好啦。 咁我唔叫你哋示范啦。 哎呀，真系，哎呀，好可惜啊！我仲谂住切啲献技添。 呢个系好难开嘅咩？ 嗱，而家咧佢攞住成粒洋葱咁大嘅咧，就系神石榴嚟嘅，红卜卜嘅。咁啊，不如我哋口讲咧，如果俾我会切点切咧？我系谂住会批咗个头啦，等佢个钉冇咗啦。 啊，点样批咧？批 我攞把刀打环批走个钉佢。 净系呢 个钉系啦，咁然后就当切橙咁样咧，切四份咯。 我就索性直头就咁攞把刀劏开佢就得噶啦， 即系连个钉都唔切， 即系切一半。 系啦， 其实曾造咧有个少少嘅方法系啱嘅，不过咧嗰、那个钉咧系唔系净系切呢个咁少啊？因为咧呢、這个红石榴咧系个比较硬壳嘅，咁我哋咧就有方法咧就系将佢咧可以切橙咧切佢面头个钉嗰个位置，切、哦、切。切我谂一厘米 多啲，即系唔好净系切粒定啦。 一厘米到啦，系因为你 系啦，佢将个定咧附近咧方圆咧五公里范围啊，佢都切走咗佢。 哇 哇哇！你睇出嚟，喂，富贵子、啊，直情系呢啲叫做好生养、啊。 嗱，咁咧呢个定咧好似有盖咁啦， 犀利犀利。 咁我哋唔要嘅，咁、啊、我哋做咩咧？嗱、啊、不过我又切急，唔切得唔够深。其实咧，佢咧中间有啲纹嘅。 吓、 啊，如果你见到有啲纹嘅话咧，你跟住啲纹咧，咁喺个戒铲咁样戒落去，去后边个底个定嗰度咧。 系。 咁你就分开好多楷。咁分咗好多楷之后呢， 咁我咪要切足佢个啊？ 唔系切 即系唔系要切到打对角咁样切？ 唔系要切晒嘅。 哦，佢净喺同一边咧就戒条痕嘅啫。 系啦， 即系各位嘅朋友，佢而家攞住个石榴子啦， 小心啲啊，把刀嚟。 佢就净系喺每一边咧就戒个浅浅地一个痕喺度。 去到底，去个核底个钉咧，咁样切橙咁 啊。就唔过底嘅，因为如果俾我切橙咁样咧，我就切到对面都有噶啦。 系啦，因为其实你都冇乜能力去切到个底嘅， 系咩？哦，咁啊系，佢真系好厚肉嘅， 因为佢硬嘅，因为呢个火。 咁、哦、然后如果你咁样切法咧，个好处系咩？一间就好似搣香蕉皮咁样啊！即系逐砍搣出嚟咁样，好似 跟住可以搣橙咁样咧。 哦，逐砍搣。 因为呢粒嘢咧好得意，嗱，我而家 OK 啦，已经做咗呢、這 个。哇！犀利犀利。 咁跟住点咧？ 系 咁啊，抹啊唔系，佢仲有个心咧要撩开佢嘅。 系啊，有啲人就话系咪用羹撩出嚟啊？哇，个石楼好靓、啊。 好靓。我都覺得嗰啲啦，八十蚊啊， 四粒喎、啊，真係犀利喎！哇，佢話呢個就好難喎、啊。 咁樣撩開佢個心咧，其實係啦，哎呀， 哎呀，跌咗啦，哎呀，跌咗啲乜嘢啊，真 係。咁跟住咧就攤開佢， 哇， 攤開佢。 哇！ 即系佢一攋攋咁， 佢而家就将佢咧分丝，好似剥橙咁样咧。 佢入边可以啫喱咁噶， 点会啫喱啊？ 好似啫喱咁。 哦，即系 红宝石， 红宝石啊 ，ruby 啊嘛，里边一粒粒咁样。 跟住做咩咧？ 攞羹笔， 攞羹唔系笔，系敲佢。 敲佢，哇！犀利啊，好治愈啊呢个画面。哇！喂，即刻等我再影得清楚啲先。你再敲啦，敲啦，敲啦。 敲 佢。 哇，骨落骨落骨落，哇！佢咁样烤法咧，倒转个红石榴咧，跟住啲果实咧就系咁咧，即系瓜瓜熟蒂落咁样 啊！ 真 系， 哇 ，OK 喎，呢个我咧作发泄几好。 如果唔系咁样烤咧，系好难 好难撩噶，系啊。 但我见有啲听众佢以为你会攞个羹咧撩佢出嚟咯，但 系 原来烤 烤佢噶。 喂，呢个使唔使配合埋口诀噶？打你个小人头嗰啲咁样噶， 真 系几 自如 嘅。系啊，哎呀，老公老公又唔理我，老婆又唔睬我，个仔又惩罚我。哇，你睇佢系咁敲，呢、這个我觉得系家庭主妇咧，我嚟发泄嘅良方啊，真系啊。 喂，敲佢为敲晒佢为止咯。 哇，正啊，真系。 真系，我想话咧 ，Amy 话咧抵啊，佢话咁样买个生果翻嚟敲咧，真系好抵啊，真系。 可以大力 咁 发泄埋， 大力咁打佢。 喂啊，听众问你又话叫靓女上镜嘅，仲有冇时间啊？ 冇时间 啦，下次啦。 下次你翻星期二 系啦，再哼再哼再哼啊！我哋可以命名呢个动作叫做水果大哼啊，系咁哼啊， 大力哼啊， 系 嗱， 但系都 好多啊， 哼咗一格啫喎，其实系咪料仲好啲啊？ 系啊，料会料烂。 你试下叫阿程振鹏料睇会唔会好啲？ 料会料烂。 嗱，我哋新闻姐姐嚟到咧又吓一跳啦，佢每次入到嚟都有惊喜啊，真系。你哋而家直情改摆水果地摊，喂，系时候快啲咯。执翻个位俾人咯， 即系 OK 啊， 系啦， 嗱，总之唔系咁撩啊，拍佢啊， 想试下撩得唔得？ 嗱，不如咁样啦，我哋分图广播啦，我哋多谢收音机嘅朋友咧就支持先 ，Facebook Live 嘅朋友咧可以仲望到少少嘅吓，我哋咧即系下个礼拜再见吓，拜拜。 好啊，好啊，多谢。 这棵果树长年也企着的果树候鸟在歇息想跟它结缘离开也算是缘如命里注定每种遭遇为何傍晚有雪但是暖春天冬天季节又转两个圈我也尚未耗损不甘于平凡中的橙带点浪漫然而可否换到惊叹还是显得荒诞不配被爱流离孤单夸张的容颜如王子的小贩用身体示范身份就是任我拣潮流也退不谁人贬值这种固执 通常周末检测量减少的影响会持续到每星期头两日。虽然新增病例减少，但依段延扩散的势头得以抑制。鉴于日常生活空间的传播不断发生，传播力更加强的境外变种病毒正在蔓延，加上暑期休假高峰即至，防疫部门仍然保持高度警惕。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34点，跌207点，总成交金额85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7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2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9.5升3.5，美团302蚊跌5.2，盈富基金28.98跌2.2，比亚迪股份224.8升10.4。 阿里巴巴206.4升1.2，小米集团28.1跌0.5，中国平安79.6跌1.3，友邦保险94.3跌1.3，吉利汽车22.8升7.5，日明生物121.5跌3.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2，英镑10.954，瑞士法郎8.629，澳元5.982，加元6.394，新西兰元5.551，欧元9.4105。每百日元对港元7.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52。日经平均指数报29,471，升309，港金现价报17,230跌2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62，卖出1,863.1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葵芳嘅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荃湾路桥底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葵芳嘅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荃湾路桥底一带咧就车多。咁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中间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丁九桥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城门隧道出荃湾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咁喺新界西贡嘅普通道介乎美裕街至到福民路一段，由于有道路工程咯，咁呢一段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咧就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而家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新楼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纪元。喺九龙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咧就都系车多。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去浸会桥面。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山林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南京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再提多你一次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咧系有坏车，咁啊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马生，我想问一下，父亲节周你到啦，你会有啲乜嘢歌送俾你爸爸呢？ 我一定会拣秋官郑少秋，因为我阿爸好中意佢嘅歌噶。秋官呢一首《游子恨》，我揀呢一首关于亲情嘅歌，一个阿仔离开咗屋企好耐，就点翻呢一首歌俾老豆听啦，亦都送俾天下嘅每一位父亲。 无云不尽苦 怨，我哋系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仲有我彭永仪， 父亲节快乐！ 食咗30多年烟，十年前开始行得步都气喘。医生话我患咗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3-4成，而家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攰。以前都会去下旅行，而家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话你知，有冇兴趣向难度挑战，试下整个蛋糕咁啊？ 焗蛋糕，只要量啱啲材料份量，捞埋一齐焗够时间咁就得啦，唔难、啊。 如果叫你整印尼千层糕呢？ 哦，其实印尼千层糕都不算好复杂啫，不过就需要时间同埋耐性咯。佢嘅主要材料都系面粉、鸡蛋、糖同埋牛油，仲可以加入唔同嘅印尼香料，例如桂皮、丁香、斑斓叶、肉豆蔻等等。 捞好个面糊之后，就可以倒薄薄一层，大约 0.5cm 啦，入去嗰个蛋糕盘嗰度攞去焗啦。焗好第一层，拎翻出嚟摊凉一阵之后，就可以倒入第二层面糊。预试者不断重复呢个步骤。 印尼千层糕的层数至少有18层，所以制作时间比较长，通常是在节庆活动的时候才会吃到，例如新年、开斋节又或者是婚礼。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哇，好好犀利啊！我哋效率好高啊！我哋要多谢咧程振鹏啦、桂花田啦，仲有我哋阿同学仔咧阿 Tiffany 咧，干手净脚，原来系讲紧你哋三个嘅善后工作啊！我头先就喺度摁摁脚喺度嗌，继续按 panel 嘅时候咧，佢已经将前面嘅嘢一扫而空，清理好一个干净嘅工作环境啊！所以首先咧就俾啲掌声你哋先啦，真 系。问题系咧，我哋因为要嗰个交通啊，新闻都喺我哋呢个 直播室，系冇错，好忙啦嘛。 我哋连啲嗱嗱 系啊，咁啊要多谢头先有系啦，好多朋友啊睇咗我哋嗰个 live 啦，咁啊大家咧都对你哋拣嗰个生果啦，同埋嗰个切嘅方法咧神乎其技啊！ 系 啦，程振鹏得到好大嘅掌声噶，佢话哇真系犀利喎，程振鹏嗰个切西瓜。 咁嗰个网上嘅朋友咧，佢嗰个教学系真系 work 嘅， 真系 work。同埋你又灵融会贯通，我相信如果你俾我切，应该都唔掂。 唔系啊，好简单啫嘛， 系好简单啫， 好难噶， 系啊，唔难啊，唔难。其实只要喺网上面咧揾一揾咧，去一啲水果点样切咧，其实有啲更加得意咧嘅技巧。 你个石榴子都得意嘅，因为最后坑嗰嘢咧，我都估唔到。 真系估唔到嗰个神石榴或者系红石 红石榴， 系要唔可以刮嗰啲籽 嚟？因为刮系的确会烂喎，少少系嘛？ 咁先得。 系，同埋你买嗰个咧好靓，我想话， 即系呢 粒 红石榴 四个， 真系啊！ 你个黄西瓜都正啊！ 系啊，我都觉得好靓啊！ 其实黄西瓜甜甜噶， 甜噶甜噶， 即系仲系靓啲添， 好香啊！头先阿姐姐话入， 其实 姐姐喺隔住对门咧都闻到 红肉同黄肉个分别。是什么的 个种个其实个 品种 的 种 是啊是啊。但是一样西瓜即是那个甜味都一样有在。 因为如果火龙果呢是红肉那只呢又是甜一点 的。 是啊。哇总之好正啦。咁啊你都多谢刚才大家在这个片段里面呢有支持啦，也都很多留言啦。 多谢听众支持。 是啦，多谢听众支持。 我又想问啦，西瓜我懂吃啊，咁那些神石榴那些籽呢剥咗落嚟之后点吃？ 就咁吃。 就咁 食。不过就咁食好酸㗎。 是啊。 所以你要加一啲呢，嗰时候家咧佢就會撈啲係咪撈蜜糖咧？好似係啊，佢加啲蜜糖咁咧撈埋上嚟食就好啲。 朝頭早早餐當撈埋啲 cereal 食， 可以㗎，可以㗎，可以㗎， 都可以。不過佢裡面仲有啲籽嘅，即係仲有種子喺度㗎。 但都 OK 㗎， 都可以嘅。我通常 食埋嘅， 係啊， 都即係 頭殼頂三棵樹出嚟。 我通常攞匙羹一筆筆曬落口咧，跟住咧即係。整咗佢汁出嚟咧，就要吐出嚟。 可以可以榨汁又得嘅， 系啊系啊， 系啊都 OK 嘅。咁啊，女士好补嘅， 好啊， 嗰啲唔知咩抗氧化，系啊， 男人都要抗氧化噶。 所以咪啱啊，所以咁贵一个咯。 系咯，其实抗氧化系咪即系话咧抗老化咁解啊？ 逆龄啊， 系啊。不过佢个名啊更加好听啦。咁啊，多谢晒大家， 多谢各位听众。 系啦，我哋尽量咧每个礼拜都带呢啲新鲜嘅吓方法咧， 新鲜嘅生果， 新鲜嘅生果，迟啲唔知果栏揾我哋做代言啦。 我哋。 有啊。 新啱啱翻嚟嗰啲 啊，直送嗰啲 咧， 新鮮到新鮮到啦。咁好啦，我哋要呼籲大家咧，可以喺食生果睇完直播之後咧，可以而家打嚟同我哋做下呢一個咧下一站邊度啊？因為靠曬你啦，我哋呢一集咧係講韓國啊，係 啊，應該係南韓啊。 主要我諗住如果佢講北韓都唔介意嘅， 睇下有冇人想，有人想走，但係想入 咧。可能嗰度有人住過，覺得好咧，係咯。Okay、 有人中意都唔奇噶。 系啊，嗱，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有住过喺韩国啦、南韩啦，你有喺嗰度读书啦、甚至乎有工作过嘅 ，working holiday 系嘛， 都 可以啦，即系又 系 生活又做嘢 啊 嘛。 系啦，咁啊，不如同我哋即系都介绍下呢笪地方，你觉得好唔好住啊？同埋难唔难，即系适应嘅咧？即系咪仲要考好多韩文试啊？嗰啲咁样嘅东西咧，系多唔多恶霸嘅咧？吓， 饮食方面系咪一定要烧烤嘅咧？ 唔系，可以净系食 泡菜烂嘅 咧？系啦，咪真系要 kimchi 啊？ 系啦，系啦。 电话号码1872388哈。陳海榮啊 ，I wish 啊，咁啊亦都要 I wish 咩咧？就係、是、我都要即係多謝我啲聽眾啊嚇，除咗頭先有支持我哋直播之外咧，咁啊啱啱收到有一個包裹咧，真係好驚喜啊！咁咧佢就話我係一個 fans， 佢就話咧多謝咧豪仔你上次咧喺風之 book 裏邊咧介紹咗有一本嘅童書啊，咁咧就叫再見小紅帽，咁佢就話啦，呢本書咧我都見過，另外佢又見到有一本書咧，覺得同我介紹嗰本書咧可以互相對應啊，所以佢咧唔係我未拆。 冊啊， 佢想介、哦、即係咪？ 佢就介紹另外一本咯。 希望你下次介紹呢本。 可能 係 啊，哇！我而家真係聽到， 多謝啊， 砰砰聲啊，即係喂，好精美啊！多謝曬，多謝曬。咁啊，呢個環節咧，咁啊，如果可以， 好書分享， 好書分享，係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多啲愛書啊。正如呢個 fans 所講咧，佢話希望可以傳俾所有愛書嘅朋友。多謝你， 多 謝你，多 謝，好有心嘅。 係啊，咁再實際啲咧，其實你下次介紹嗰個書名俾我哋自己去買咪得咯。 我都係嘅，都係嘅， 唔使破費啊嘛。 係啊嘛，咪得呢個心意嘅。 多謝一番心意。咁我哋而家進入咯，1872388， 而家 進入啦，進入下一個環節啦。下一站邊度？韓國之旅。 站在閘口前，細心看我去邊度。 兩岸與歐陸，美加澳，英倫也好。但移動的中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後會否還有家擁抱？ 風騷快活人，下一站邊度？ 其實子女最大理想， 先 在香港做功 课。红 色的热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呢一站去到韩国啦，吓南韩，南韩系因为我哋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喺韩国好容易攞到居留权嘅？因为譬如有啲人话日本咧，其实你点申请咧， 都系居住啫嘛， 好似都系居住啊。咁韩国得唔得嘅？你有啲咩方法咧？我哋交俾你啦，程振鹏啊。 韩国咧，我都揾下啲资料啦。咁原来咧都唔系话咁容易入籍嘅， 系啊。 即系如果要入籍咧，唔系咁容易。不过 居住就 如果你想喺嗰度咧住。得兩三年啊，或者係想長住少少時間咧，有啲辦法嘅。 好，例如 咧，就係、是、做學生啦。 好啊，好啊，好啊， 可 以去韓國嗰度咧，因為佢如果以係學生嘅身份嚟到去讀書咧， 係 都有兩種簽證嘅。 係 咁，佢咧所有喺韓國咧，而家我揾到嘅資料咧，佢所有啲簽證咧都係用英文字母咧再加個數目字咧嚟到代替嘅， 即係 A1 啊、B2 啊、 C3。 好，第一種嘅讀書嘅簽證咧就叫 D4 D4 好似公務員嗰啲級別咁樣， 係啊。 佢呢一種咧就係咧係短期啊課堂嚟嘅，咁啊主要報讀一啲係語學堂啊，語學堂意思即係學呢一個韓語啦，韓語學校啦。咁啊嗰個簽證咧就比較短啲嘅嚇，咁大約咧，因為你上每一個學期咧，你上嗰啲嘅語文嘅課堂咧，大約都係三個月嘅啫嘛，咁所以咧你就去三個月再續三個月咁樣，咁但係你可以咧就要先報讀咗一個學期先，然之後去到韓國之後咧，你可以咧喺佢哋個出入局嗰度咧就再咧係轉成為咧呢一個嘅D4 嘅簽證咧，咁就可以咧留喺度咧就係讀另外一啲嘅學科啊，唔係學科，應該係課程。因為你最初嘅時候咧，你得三個月嘅時間嘅啫。 係啊，因為咧，唔係因為咧入境咧，就譬如你諗住去韓國讀到呢個語文嘅，你先報咗個語文先，但係攞當下自己又唔使簽證住，因為你用 BNO 咧已經有90日咧嘅免簽證啊嘛。但係你個課程，你個課程唔止三個月，又想繼續喎，咁到時候咧先至去佢哋申請嗰個叫做讀書嘅簽證 D4 嘅簽證。 因為個 D4 咧，佢話如果你由初級讀到最高級咧，其實差唔多要兩年㗎。如果你攞到呢個簽證咧，起碼你就唔使受限於咧特區護照90日呢個咁樣嘅日子啦。 你可以有兩年嘅時間喺嗰度， 不 過咧 有個不過嘅 係啦， but 就唔可以喺嗰揾嘢做嘅。 係啦， 呢種簽證 D4 嚇， 哦，即係齋讀書嘅啫。 同埋咧，你到期之後咧，簽證到期你就 一定 要走㗎啦。 咁如果我留班咧？ 咁你不停留， 逐一逐你个签证先啦。 永续啊！ 咁但系问题，你只系可以喺嗰度，但系你唔做得嘢嘅时候，咁、 啊、 你都几系嘢嘅喎。 喂，咁你咪潇洒咯。 哦。 呢啲叫做 study holiday 啊，唔係 working holiday， 係 study holiday。 跟住就賭錢落去咁 啊！你可以考慮咧讀另外一種嘅學生簽證，咁嗰種咧就叫 D2 啫嚇。咁呢一種咧就係入大學嘅，喺大學嗰度讀嘅。咁咧就 讀咗呢一個嘅，如果你係考呢一種嘅大學嘅簽證咧，就 D 二咧，咁佢咧就嗰、那個年期咧就有啲唔同嘅。咁呢一種嘅 D 二簽證咧，佢一簽發俾你嘅話咧，咁就簽發兩年有效期嘅。 係。 咁到期之後咧，你又可以去續領咁。 喂，咁但係問題大前提，你 可以做嘢，同埋可以做嘢。 你但係要有呢、這個已經識得讀韓文咯。你就唔可以嚟話考我大學，咁你又嚟考 當然啦， 所以大學點解會收你啦？ 係啦。 仲要係你有三級生啊？ 三級啊， 三級啊， 語言能力係啦，韓文。 但呢只就幾好啊，因為佢叫 D2 咧，就喺嗰度當地有兩年有效期咧，仲可以做嘢。 係。 不過做嘢咧，佢驚你辛苦啊。係 啊，就每個禮拜 做太多。 每個禮拜只係可以做二十個鐘好啦嚇， 冇、啊、 多都唔得。 係 啊， 其實係 即 係 每日做四個鐘咯。如果一 真係 part time 做 part time 係啊兼職咁樣啦嚇，咁呢一種咧就係 D 二咁原來咧佢跟住仲有另外一種咧就係、是、叫做 D 十， 係好搞笑啲名真 係，即係 D 二咧可以晉升為呢個 D 十嘅，就係、是、咧你大學畢業之後，如果想喺當地咧揾嘢做嘅話咧，你就要轉做呢一個 D 十。就係、 是、 一個求職簽證嚟 嘅， 咁最長又簽兩年。好啦 ，D 十之後咧，你又可以再轉做進級咧，變做 E 七啊！ 哇，真係亂到咧！ 唔係點解咧？因為其實佢遞升嘅咋， 冇錯。 因為你讀完書之後咧、出嚟咧， 我做 嘢做啊嘛，咁我咪做嘢咯。咁做完嘢，你唔可以繼續用呢個讀書簽證啊嘛， 咁、就要轉工作簽證 啊、 我懷疑我嗰個 friend 咧，應該就係 D 2啊，即係唔係 D 2 w 啊，係啊 ，D 2 w 係最開頭嗰個咯。 啊 D 四 啊 D 四。D 四啊，即系咁三个月三个月，因为佢应该未有咁高级咧，即系三级嗰个课程过去读大学嘅，可能佢就用嗰招啊，真系。 好啦，咁啊读饱晒书之后咧，你就可以转做，如果有人请你，你就可以转工作签证咯，咁就系、是、E 七啦。 E 七 啊，不过咧就有讲咧话要个老板咧即系帮你转做呢一个工作签证，原来都唔系咁容易。 哦，系啊， 即系唔系咁多老板咧愿意咧帮个员工咧转呢一个。 咁、你唯有就呢份工打完之后唯有走咯，另谋高就，跟住再申请。 其实都好容易理解啫。嗱，你谂下，你系韩国嘅老板，假设你过嚟做，譬如做烤肉店，你嚟做洗碗啊，或者做烧烤嗰、那个，除非你真系咧拥有惊为天人嘅烹饪能力。如果唔系咧，我请翻一个韩国当地嘅人做呢份工，我又唔使转手续。你嚟到就请得啦。我要帮你搞咁多嘢咧，即系除非你有好过人之处，系 啊。所以你话有难度咧，系好正常嘅、所以嗱，我哋一路讲咧，都可以呼吁大家咧。如果头先讲嗰几种咧，喺嗰度读几年书啦，或者几个月课程咁样咧，你哋有冇人都试过咧？当中嗰、那个即系难度高唔高噶？有几多人咧？其实去到最后咧，就愿意留喺当地咧。我嗰个 friend 咧就真系冇留喺当地，佢、真系我谂去咗两年咧，佢就翻咗嚟香港。 哦，因为佢冇得继续签证啦嘛。 系啦，原来佢冇得继续签证。咁、我都终于都明啦。开头我哋仲笑佢咧，话点解你读完你唔留喺嗰度咧？即系继续做嘢啊，或者点咧？原来系要有啲难度嘅。真系系啊，嗱，所以大家都可以打嚟讲下你啲经验啦，咁样 做 working holiday 吓，而家因为韩国都有噶嘛，咁都系三十岁以下嘅香港人啦，可以一次申请咧工作假期啦，咁就叫 H 一啦，咁啊最长咧都可以逗留两年嘅，咁啊但系咧就唔可以报读超过六个礼拜嘅课程咯， 六个月 嘅课程喎，系啦，咁样咯， 即系我去到嗰度我唔可以读书噶， 唔系啊，你唔。 你可以讀，但你唔好揀啲超過 六個月。就唔可以超過六個月 咯。哦，即係佢又係驚你隨時走人啊！即係又係要你啦。 佢係俾你逗留咁耐。 喂，不過我 其實好多限制，我想話咧，我就咁聽啦。即係如果你想留喺韓國嘅話咧，都好多唔同嘅麻煩嘢喎，真係。 嗯。 係啊。 OK。 我哋嗱，我哋 hold 住，我哋一間有啲電話嘅，我哋多謝有啲聽眾打入嚟咧，我哋請我哋阿妹妹咧。 係，我哋十二點半之後咧就 留起啲電話佢，我哋十二點半之後咧就打俾佢。咁啊，已經有啲聽眾咧陸陸續續咧就話：喂，我有經驗啊，冇問題，我哋一間同你傾偈。 啊，尤其是咧，即係娶咗嫁咗嗰啲都想講下。 係 啊，究竟你 結婚移民啊， 娶咗去咗嗰邊，究竟係點嘅生活啦、啊？係咪有同啲老爺奶 奶？ 你咁快問呢啲？ 但係聽講話咧，男人咧，如果係即係娶咗個韓國嘅女人咧，你要入籍咧係麻煩啲喎。 係咩？ 係啊，如果女人嫁個韓國嘅男人入籍就易啲喎。 咁呢啲咪又係因為嗰啲叫 即係男女不平等喎、 啊。 系、啊， 佢希望你个男人咧系有多啲经济能力啊。 系， 咁你嗰个男人系咪一定有咁多拥有一定嘅存款同埋资产物业、 啊？系啊，嗱，我哋咧都好奇啊，因为我哋虽然去旅行去得多啦，咁、但系实际上咧，譬如我哋想知咧，真系喺当地生活咧，系咪嗰个 大男人嘅情况咧好强嘅，个个都话咧，哎呀，边有咁多恶霸啫，好粗鲁噶。 咁系咪即系诶，女士们对于韩国嚟讲咧，都系唔系优势，男士先系优势 咧？同埋香港人咧，如果老老实实喺韩国咧，有冇咩工作咧，系我哋特别会即系容易做到，同埋吃香啲嘅？ 系 即系。即系我唔知喎，嗱，所以呢个都问下大家咧，即系究竟香港人，如果你喺韩国，你有打过工，有做过嘢啊，求学嘅话咧，经验系如何嘅？嗱，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吓，我哋今日同你讲下咧，究竟传说中嘅恶霸呢个国度系点样嘅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日前出席论坛时候的讲话是不是向特区政府施压，林郑月娥说完全不觉得对方施压。她说骆惠宁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而回顾历史往往能够令大家明白今日身处在什么环境和展望未来。对于骆惠宁的讲话是不是反映特区政府要重新检视取缔支联会，林郑月娥说对于某团體或者某機構，特區政府要採取乜嘢行動係要依法辦事，由律政司檢視，又冇足夠證據證明某啲人或者某啲團體違反香港法律同提出檢控，再交由本地有獨立司法權嘅機關處理。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早前在立法会上发言反对香港举办同乐运动会，形容有失体面，质疑有经济效益，亦都是污糟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会不会谴责有关议员的讲法，林郑月娥回应的时候说遗憾有议员在立法会表达意见的时候表现情绪化。林郑月娥说明白同乐运动会的举办目的是提倡包容和多元，她认为有关目的没问题，当局会在租借场地等方面协助主办单位。消委会测试市面11款减糖电饭煲，以每100克饭计算，发现减糖饭平均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较由传统电饭煲煲出的煮出的饭少大约 4%。消委会指出，兼具正常模式和减糖模式的9款样本中，在比较两种模式煮出的饭之后，发现整体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平均只是差 12%。 其中一款的样本以减糖模式煮出的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较以正常模式煮出的为高。今次測試的11款樣本售價由738元至2388元不等。消委會認為減糖電飯煲的減糖表現參差，部分甚至沒有明顯的效果，不建議糖尿病患者以此控制病情。消委會建議與其進食減糖飯，不如控制每餐的飯量，會更加直接和有效控制攝入量。警方表示，今年一至五月整体毒品案件有超过1400宗，较去年同期增加75%。涉及毒品案被捕的青年有278人，较去年同期增加近60%。当中最年轻涉及毒品案的被捕人士只有14岁，情况令人关注。警方说，毒贩透过社交媒体扩阔接触青少年的层面，更加易令到他们接触毒品。警方又说，青少年最常吸食的毒品是大麻，他们认为大麻在部分的国家合法化，以为大麻无害。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22点，跌219点，总成交金额85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7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2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9.5，升3.5；美团301.4，跌5.8；盈富基金28.9毫6，跌2.4；比亚迪股份224.6，升10.2；阿里巴巴206.6，升1.4；小米集团28.05，跌1毫；中国平安79.65，跌1.25；友邦保险94.05，跟跌1.55；吉利汽车22.8，升7.5；药明生物121.4，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2，日元110.08，瑞士法郎0.899，加元1.214，人民币6.405，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433点，升271点。港金现价报17,23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89美元，卖出1,8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中文歌曲 龙虎榜伴奏正 选，成首都 Auto Tune， 知佢咩料啦？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Shatty 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 baby send a hand yo。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凝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 Auto-Tune 是现在常见的一种人声音效，会令到人声有特别效果或者更加有质感。193话明白有些人会不接受或者误会他是不是唱不到首歌而有这样的 arrangement 呢，但他说这个除了是 trend 也是他的原意，想将一些新的元素放在自己的音乐当中。作曲编曲监制 Matt Boy， 填词193。 回忆中寻找你， I miss youSo do you， 求你令我死心， We will never meet again。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193，隧道三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但移动的中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家拥抱？ 风骚快活人，下一站边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康桑哈密达系咪真系你去边度我去边度？中中中，系啦！今日我哋下一站边度咧就讲韩国。韩国咧可能你喺韩剧就热闹嘅，但你话讲到移民去嗰度咧，我估佢又真系唔系太热门，因为咧难度咁高。 同埋语言啊， 语言啦，同埋你见佢入籍嗰个方法都难嘅。咁啊，所以嗱，我哋都呼吁大家可以打嚟啦。其实我哋都揾到啲资料咧，就有啲香港嘅人咧曾经喺韩国无论做嘢啦，定系即系好似读书之后咧。佢講翻啲文化差異咧都幾大嘅，譬如我手頭上面有一個咧，就有個女士佢就話咧， 佢覺得韓國嘅男人咧，第一就唔係個個都惡霸啦，即係呢個梗噶啦。 係啊， 即係你估通街都木村咩？你去到日本都唔係啦，係咪？嗱，呢個第一，但係佢話最大分別咧就話。婚前婚后两个样，佢话结婚前嘅韩国男人咧， 系咪好暖男嘅咧？ 佢哋约会咧毫不介意花钱，好豪爽嘅，即系你唔会惊住佢啲 A A 制啊计到尽嘅。但系结咗婚之后咧，佢话佢真系会觉得，喂，我系做嘢嘅啫，家务唔系我个任务。 咩我做嘢啊？ 我系工作啊， 我 系出去搵食啊，屋企嘅嘢我唔会理啊， 我唔会同你分担。 系啦，我唔因为佢觉得我哋嗰个岗位好分明嘅。 即系话分工得好紧要 嘅。系啦，咁你 男主外就女主内啦。 系啊，你搞得掂你咪搞咯，搞唔掂你咪唔好做咯。即系嗰个所谓工作咧，就对女人嘅要求。所以佢话咧，原来佢哋嗰个即系阶级咧，同埋男女分工都太过明显。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话佢哋唔中意请工人姐姐噶。你睇個韓劇都好少見到有工人姐姐啊，所以佢話咧啲女士如果用我哋香港嘅心態咧，誒驚咩啊？大把錢我請個工人咧，哦 sorry， 佢哋唔係睇， 即係 話自己 B B 自己湊， 係啦，唔係自己地板自己洗啊，自己拖啊，真係 自己嘢食自己煮。 係啊，嗱咁啊，其他情況係點咧？頭先我哋嗰啲就紙上談兵啦，電話旁邊咧有啲親身體會嘅朋友咧打嚟同我哋傾下㗎。係 啊，有 Irene 啊 ，Hello 1872388，Irene。 Hello，Hello， 系，系你好，风出快活人， 你好， 系啊， 你哋好啊， 系啊，系啊，你嘅情况系点啊？ 有冇 新 分享啊？ 系咯， 哦，因为我女系喺韩国读紧书嘅，读咗四年噶啦， 哦，四年即系佢用嗰只咩 D4 啊 D4 系啊， 佢 初头都系好似你哋讲嗰个语学堂嘅，咁都系用香港嗰个90日咯，咁后来因为佢入。考到大學啊嘛，咁跟住咪要申請個 D 科，咁而家一年都係係啦，而家翻到 year 噶啦，讀到。 係，咁佢點啊？佢同你講中唔中意韓國啊？佢嘅打算係點啊？ 佢本來中意嘅，不過而家讀完就唔中意啦，要翻嚟。 讲嚟听下先。 嗱，佢初初咧嗰两年咧就系用 D4 咧就系净系去读 读 语言，但系冇得做嘢嘅。 唔使嘅，唔使嘅。佢读语言就唔使嘅，即系可以用翻香港嗰个 水平。 唔系唔紧要啊，我谂佢 D 几都唔重要，重要系点解两年之后佢唔中意咧？ 我就系话想知道点解读咗完大学之后， 佢读咗四，佢而家读。第四喺嗰度留咗第四年噶啦，咁但系佢覺得嗰啲文化都唔 OK 咯， 例如咧， 即係好stubborn啊，啲人好stubborn， 係啊，好固執啊， 咁係啊係啊，好固執即係 唔識轉彎 咁咯，好多嘢你去申請啊，或者去嗰啲人。是官方嗰啲咧，佢哋就即系唔識轉彎嘅。總之係咁唔得就唔得噶啦，唔會話俾你聽點做噶，你自己搞掂啦咁樣。 嗱，唔識轉彎， 個運作喎，嗰個社會嘅運作，個政府嘅運作喎。 但啲人咧，佢冇同你講話頭先我哋講最傳統嗰種咧，係咪啲男士咧？嗰個惡霸嘅形象係幻滅㗎，即係佢親身接觸之後。 都有啲㗎，雖然啲有啲都係即係當然有惡霸。咁靚仔啦，咁因為佢讀嗰間大學，佢而家係其實讀緊電影及媒體㗎嘛。 哦，咪啱曬咯。 其實係好啱曬，因為其實佢覺得呢一科喺嗰邊應該都幾好嘅發展。咁但係上堂嘅時候，因為佢咧就係外國人啊嘛。係。咁所以咧就會主要係同外國人一班咯。佢自己韓國人咧，就自己有自己一班。 即本身學校個分編排都係咁樣嘅，係咪咁？定係自己走埋一起玩 嘅？但係咧，唔知點解佢話有啲科咧，嗰啲韓國人話 request 佢哋自己韓國人一班咁咯。 哦，即係佢哋都可能係咪有少少即係係即係對外其實嗰個敬畏都分明嘅，即係大家唔同玩法。 哦， 即系佢哋种族可能都有啲 同声同气， 系啦系啦系啦， 咁咪好搞笑咯。 如果去到佢个班咧，你要去到某个韩文嘅 level 先可以。 即系你谂下， 其实佢 OK 嘅，但系佢唔想去咯，佢只得佢一个咯，佢。 但系如果佢继续读嗰个电影课程咧，其实有冇话佢有机会可能喺嗰度做相关嘅工作啊？咁样噶？ 可以噶，不过 佢应唔上啦， 难揾工， 难揾工咯，同埋真系好，即系个地位，女性，即系男性，我谂睇韩剧都睇到男性嘅地位都低啦，咁何况女性就更加即系系即系做阿四嘅机会好大咯。 佢已经体会到啦，即系读书期间系咪啊？ 睇会到噶啦，因为佢要做实习啊嘛，咁佢同嗰啲师姐实习啦，咁佢哋做师姐要毕业嗰啲电影要拍啦，咁佢拍嘅时候，咁佢会夹咗出边啲导演啊，啲工作人员啊，咁 都佢话都唉好大 领教过， 哇！即系佢已经系喂，佢已经比我哋更真实咁见到咧韩剧背后嘅咯。佢连咩 King of 嗰 part 都睇埋咯，而家 系啊系啊，佢咪做过阿四咯。咁今年佢翻啦，又啱啱拍完，咁佢就冇夹出边啲导演，佢自己做翻导演咁样咯。系，自己搵翻啲同学夹咁样。 咁但系就冇牵涉及有啲韩国人喺里面咯，会唔会啊？即系自己同系外国人啊嘛。 会唔会咧？ 系少嘅，佢今年少，佢旧年同师姐嗰阵时就夹咗啲韩国人嘅，但系夹出边啲导演都惊惊地噶，因为佢话要做咩就做咩，即系跟足佢嘅指示咁样咯。 哦， 咁权威噶， 咁样 即系冇得讲。 试过有一次，佢叫个师姐，佢同个师姐，佢系做即系嗰个叫 P D 啊。咁跟住即係可能助理嘅 director 啦，咁跟住佢就同我啲師姐就夾，咁跟住就助導啦，佢屬於，咁嗰個導演要佢去個屋企喎，咁跟住我嚇佢屋企咁恐怖嘅， 係咯， 咁你兩個女仔去屋企，咁佢哋又照去喎，我就唔知道喎，後來先話翻俾我知。 哦，咁但係冇嘢嘅， 係咪啊？即係。 但都好恐怖噶嘛，咁無端端去人哋屋企， 即係一開始， 我哋聽嗰啲仲恐怖啊！我哋上總統套房啊，有啲聽到嗰啲係話。喂，咁你個女當初點解揀韓國讀書啊？佢又即 係追韓文，即係追韓劇， 係咪咁啊？ 嗯， 都有嘅，咁中意啲男團啊嗰啲咁咯。 係，咁 但係其實佢都覺得佢哋嘅即係真係多元化啲嘅，嗰呢一方面 係咪啊？即係嗰個娛樂事業 演藝係啦係啦，啱啊啱啊，演藝事業佢係多元化啲嘅。 不過外國人就難融入啲啦，即係你個女嘅經驗就係 係啊， 咁有少少失望啦嚇。 嗯， 其实都是的，即是他说哎在那里住了一轮就发觉都不是那回事了。 咁阿女求学的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试过过去那边探他啊住一阵咁啊？ 我有。 你自己呢是咯。 疫情前有住过的，有过过去的。 你觉得那个环境怎样？ 是不是跟阿女的都 有同感？但我很喜欢，因为我们旅行就不是那回事。 是啊，旅行真的不同的，即是你望到全部都。笑面迎人，是不是樂班又對你好呢？你旅行的時候。 是啊，你去宏大咁樣，哇啲靚仔實在太多。 哎呀，即係但係真係做嘢嘅時候，可能嗰啲所謂。 我哇點解咁靚嘅啲人咁高嘅。 喂，會唔會不如就阿女返嚟你喺嗰度繼續讀書啊？ 倒返轉頭。 係啦，你就媽媽接棒喎，而家可以。 媽媽都要進修啊。 我應該唔得囉，發唔到嗰啲韓文啊，真係好難。 哇，咁你有冇諗過女女返到嚟香港呢，佢仲會唔會係即係繼續有啲韓流嘅工作啊，定係忘記咗呢一個事蹟啦已經。 佢返到嚟香港應該都係做返呢一行㗎啦，咁睇下佢 但係唔會掛住韓國㗎囉。 都應該唔會㗎啦。 OK， 睇佢樣。 佢話想快啲畢業囉，本來應該係。七年年头先毕业，佢话想快啲十二月毕业就走。 嗰阵时佢有冇曾经幻想过咧喺当地真系识过恶巴拍拖咁样噶？ 可能有啩，我冇访问过佢。 哎呀，你呀、啊，如果佢用咗呢个方法， 可能佢试过佢，跟住哇，真系支持唔住。 唔系，又话拍拖嘅时候对佢好好噶嘛，系咁请佢食嘢，唔使俾钱噶。 系享受拍拖过程。 系啦，跟住就 唔结 婚， 系 啦。O K， 咁啊，所以你女女最后几时会翻香港啊？同埋今年出年啊？ 希望十二月嘛。 佢想十二月毕业走咯， 仲要鸡咁脚走啦。 二月先翻去毕业咯。 系咯，咁唔紧要啦，即系总之人各有志啦。如果佢真系觉得韩国佢唔系太适应嘅，咁都冇办法啦。 佢心路历程都喂，心路历程都几系啊，用咗几年时间，即系好哇！因为可能韩剧嘅关系，又中意对呢个拍摄电影啊等等，好有兴趣。啊，继而就喂，只身去啦咁样，去到跟住啊，原来不似预期。 系啊，喂，我问多一句先，阿 Irina， 因为我哋见到网上面有啲人嘅讲法咧，就话香港人喺韩国咧个优势系点咧？佢话系冇乜优势，佢话咧去到咧，即系佢咁讲嘅，佢话英文咧，佢话唔及当地人好， 系 佢话咧中文咧又唔及内地嘅朋友流利，即系如果你所谓讲中文系啦，佢话即系佢觉得香港人喺嗰度嘅优势咧就唔明显咧。你个女有冇同你都反映过类似嘅嘢啊？ 肯定唔系咯， 肯定唔系啊！ 英文一定唔会差过佢哋咯，佢哋英文好差噶， 系咪啊？ 系啊 ，OK， 即系其实你见而家嗰啲 團啊，佢哋嗰啲男團、女團嗰啲，唔係個個識講英文噶嘛。 哦 ，BTS 都有出英文。 係，BTS 啊 ，Blackpink 都好勁喎，佢 係即係好努力咁學啦。佢哋就嘅好明顯係，本身係得一個。咁 BTS 本身都係得一個識講英文，而家可能好啲啦。 係係係，咁明白。 咁但係我女佢就話英文一定唔會差咯，喺香港。 所以我哋都仲有呢個優勢嘅。 普通話，如果你其實學校而家香港學校都好多都有普通話㗎啦，所以一定唔會差咯。 OK， 好啦。 有學生係去嗰啲旅遊區做 part time 都 OK。 好啊，好啊，好嘅，多谢晒 Irene 同我哋分享佢个伦敦喺嗰度读书经历先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拜，系啊，电话18723188，如果你都有类似嘅经验咧，你又喺嗰度有做过嘢啊，打过工啊，或者读过书嘅话咧，欢迎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18723188。 Blackpink in your area。Blackpink in your area. Being a bad girl, I know I am. And I'm so hot, I need a fan. I don't want a boy, I need a man. Click, clack, bada bing, bada boom. When the box coming, more than I, bada boom. Cause you ask her, no, you got it all. With the 남자들의 코피가 팡팡팡. 팡팡, 바라바라, 팡팡팡. 지금 날 위해 쭉 better, 짠짠짠. Hands up. 내 손에 bottle full of honey, 니가 말로 만듣던 게가 나야. Jenny. 最近如果你想见到 Blackpink 咧，除咗上网之外咧，可能你吓某只汽水个樽都会见到佢哋啊！ 哦、即系而家实在太多咧。嗱、啊，你话男团咧就 BTS 咧、嗯、就crossover 嗰个麦当当啦。 系啊。 咁而家呢一个 Blackpink 咧就 crossover 嗰个 P 字头嗰个可乐咯。 哦。 系啊，咁啊佢又真身即系印咗佢哋个样，所以你话嗰个韩流集港咧就即系历久不衰嘅。 嗯。 咁啊， 全球添。 系啊，顺便如果你讲下咧 BTS 咧，因为早排咪话同麦当当 crossover 之后咧就引起轰动啊嘛。 系。 佢喺印尼嗰度咧就夸张到癫咗。印尼咧因为佢啊要闩啲快餐店啊。关闭，佢话因为咧， 多得多人得滞啊！ 佢话佢哋多人咧，唔系就系顾客多人，系咧等送外卖嗰啲人啊，即系佢哋都有我哋呢啲即系电单车手啊嘛。佢话咧太多人咧，可能 order 呢一个所谓 BTS meal 咧，咁于是乎佢话咧就有32间咧喺当地嘅麦当当咧，就太多嗰啲外卖人咧就直情喺嗰度聚集啊！咁然后咧佢哋话喂，疫情关系，大佬你咁多人喺度聚集。咁我本来就想防疫先叫大家唔入去食啫，佢话你嗰啲外卖人员仲多过即系就餐嗰啲，所以佢勒令咧有20间嘅门市咧暂时停业，其中10几间都仲要罚款。 哇！ 太劲啦，所以呢个寒流使唔使咁夸张？ 咁又唔使咁嘅，咪叫一个人送多几转咯。 唔掂啊！真系 送餐唔系太多人去订啊。 其实我如果俾张相你睇都吓亲你啊！成个嗰个门口咧，全部都系 电单车， 佢哋就着住绿色衫嘅，全部都系着住绿色衫嗰啲啦。 绿色衫啊！ 喺嗰、那个即系收银机嗰度咧，好轰动 嘅。好、okay. 哦，喂，這裡呢度咧 ，Galen 咧就话咧喺喺个 Facebook 度留言咧，佢、话我就系娶咗一个韩国老婆。 你的口音唔使变咗咁嘅， 已经30年多啦。系啊，佢有3个小朋友，都喺咧韩国出世嘅。佢话韩国医疗好好噶，当你有病嘅时候去睇医生，医生就会问你你有冇医疗卡啦、啊。有医疗卡咧就可以咧就扣减咗佢啦，就可以俾你住一个一个人嘅房。 系， 佢话冇医疗卡咧，做医生费会好贵。佢、话你要有定心理准备啊。佢话你太太咧申请你即系要申请话我哋结咗婚啦，咁要有埋呢个医疗卡咯，先至可以有呢个福利。佢话佢阿妹咧，亦都喺呢个韩国读书啊。咁啊，读书咧就会好好多啦。韩国人咧就唔系好中意讲自己嘅，佢话好多嘢咧都唔会点同你讲嘅。佢话所以咧韩国人咧会有啲好唔同嘅。佢话包括佢自己太太，即系佢包括佢都已经系。正式韓國人啦，都係咁樣啦。 哦 ，OK，、即係所以其實有啲酷啦，係啦，呢度咧就網上面咧有啲之前嗰啲經歷啊，有個 Joyce 咧，佢就講翻個經歷，就話咧韓國人嘅人工咧就比香港低。但系使费又唔低， 哦， 所以咧， 消 費譬如佢话以首尔为例咧，佢话咧差唔多咧要8000won咧一餐饭啦，即系差唔多围起60蚊港纸。咁、但系佢话香港茶记30-40蚊都有得找啦。咁所以佢话咧，系佢哋嘅租金咧冇香港咁贵，但系如果你食翻饭嗰个即系贵翻咧，拉上补下嘅咧，其实又炖翻匀啦。即系你平咗个租，但系食咗个贵，然后人工用意唔系特别高咁、样。 但其实喺日本都会一样咯，嗬，佢嘅1000円一碗面咧都系60-70蚊噶嘛，叫做咁即系韩国。不过佢话佢收入低， 佢收入佢话会低过香港啲添噶， 咁啊贵喎，60几蚊一餐。 系啊，同埋我谂有一样咧，就算你未去过嗰度住咧，你都会有个体验咧，就 系 话啊睇韩剧成日都有噶啦，佢哋啲男女主角就会喂。我系你前辈，你要讲敬语，系啦， 鞠躬， 系啦，唔系鞠躬啊，系讲敬语，即系佢话咧，因为韩国同日本先有嘅，佢话咧佢哋称呼每个会长或者副会长咧都要加一个韩字韩文字喺度，佢话咧就代表一种尊重，佢话咧唔识啊，因为佢写韩文啊嘛，佢话面对同一个职位嘅同事咧，如果对方年纪比你细，但系年资比你深咧。你都要對佢講敬語，如果用錯咗咧，大家就會覺得你唔尊重佢啦。即係我估咧，打個比喻咧，即係譬如因為喺 可能加個哥或者加個姐咁咯。 唔係啊，譬如咧，我哋就咁廣東話就你啊嘛。咁但係如果普通話咧，佢有個你字下面有個心字嘅，就面。面，如果普通就话你好，如果咧你想讲一啲比较即系尊重啲就话面好，系啦，咁普通话都仲有一个咁样嘅少少分别，咁但系广东话冇噶嘛， 我哋就系 阿乜哥。 阿豪哥， 系啦， 加多个哥， 田姐， 系啦， 可能系咁， 系啦，即系我哋唔会有，我哋唔会有一个称呼咧，就已经显示出一种好大嘅分野咧。佢话香港人就有啲唔适应嘅，佢去到就要喺呢啲地方度咯。佢话佢不停喺度练习敬语啊。 佢话咧港队啲走火入魔啊咁样咧，所以佢好唔惯。所以佢就话你可以讲翻平辈噶啦，我哋而家冇嗰啲人喺度啦，咁样咯。 咁冇办法噶啦，咁你融入一个地方嗰度生活嘅时候，就连佢嘅文化、佢嘅说话、佢嘅语言、个习惯，你都要啊融入埋噶啦。 同埋佢哋咧，亦都同日本一样咧，真系有啲地方好似，佢哋一样有咧收工饮酒嗰样嘢噶。佢话咧，佢哋就叫做会食文化，即系开会个会，饮食个食，会食文化。佢话咧，视乎唔同嘅行业同埋公司啦，但系共通点系咩咧？就系话收个工食饭，食完饭咧唔走得，继续摊啊，就要摊咩咧？唱 K 啦，饮酒啦，同埋咧，佢话真系咧，老板咧大概每个月一次咧，一定系拉大队咧，请大家食饭。不过佢唔会强制嘅，所以咧佢当系一种 team building 咧就算数啦，咁样咯。咁但系佢话咧，如果你遇到一啲咧，即系老一辈嘅男公司嗰啲同事咧，佢话佢哋咧直情好似军队咁样嘅饮酒咧，我敬你，喂，一杯，喂，即系继续讲嗰啲。 咁佢哋因为有军训嘛？ 啊，唔系啊，佢老一辈咧可能系即系比较传统啲 啊，要尊敬啊，我哋成日攞杯系啦，即系有一啲咁嘅传统嘅嘢。 好笑啊！佢话咧，每人饮酒之前咧要讲一段说话啦。唔准重复嘅，譬如可能我饮先就话，祝情真伴你身体健康。 系 到桂花田嘅时候，你唔准重复啦。 大家带嚟 系啦，你要讲第二 遍， 好笑啊！即系佢唔可以话啊，都 如果重复系咪要罚酒啊？ 系啊，即系同埋觉得你冇礼貌啊，罚你冇礼貌啊，真系 专注啊！ 哇，咁啊，唔知会唔会令到大家对呢个地方多啲认识啦？而家 一向嘅生活喺里边咧，系同埋你去玩系真系两个心态噶。 系啊，倾起我哋今日有两位前辈带我哋一齐食咗丰收生活小确幸嘅西瓜，多谢你啦。 好，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